俾啲掌声阿蓝嗱啊！我哋大家都而家啲人，我发觉而家个都要佢立场姐姐吓，咁啊，咁啊，所以你可以坐呢度得，你坐上去又得， 吓 OK。然后出边嘅朋友可以慢慢吞入嚟，简单介绍一下啦。Bruno 文化沙龙啱啱好，其实系差唔多两年啦吓，咁啊有啲朋友应该第一次嚟啦，但亦都有啲朋友系经常出席噶。咁无论点都好咧，多谢大家啦。吓咁 Bruno 呢个文化沙龙系一个月一场吓，咁我哋温咗两年。OK 个希望嘅原因个动机好简单，就是、希望喺城市中心我哋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空间咧，系大家可以就一啲重要嘅文化社会议题咧，做出一啲认真嘅思考吓。呢个系我哋嘅谂法。OK 喺阿蓝开始讲之前咧，呢个我哋每一次嘅活动咧，都系有个捐款箱咧，系 pass 俾大家吓，大家随缘落座吓。因为我哋每一次嘅沙龙嘅活动咧，我哋都会有啲少少嘅资助咧，系俾帮手摄影、录影同埋呢个场租嘅吓。咁、我哋就系义工吓，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能力嘅咧，等我哋 pass 个捐款箱得咧，大家可以 呢个细声就。所有声音细声嘅 ，OK， 今晚个讨论好简单吓，咁我哋先等阵请阿蓝啊，阿蓝大家都知啦，佢系立场新闻嘅记者啦吓，咁、其实我就唔系而家先识佢嘅吓，我哋喺雨伞运动嗰阵咧就已经识阿蓝，咁阿蓝亦都系大家可能好多朋友对佢印象就因为七一嗰晚嗰段片吓，但其实咧其实。我認識佢嘅時候，或者其實一直睇佢嘅文章嘅時候，其實佢係最出名係做一啲好深度嘅關於香港社會運動嘅報導嘅。咁、其實我哋都其實如果你上去一路睇翻佢寫嘅文章咧，佢有好多好深度嘅專訪係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咁、我知道阿藍應該係好俾面嘅，因為佢應該係今次係第一次係咁樣嘅場合去同大家做交流嘅。而且佢系好紧张嘅，紧张到咧，啱先我同佢食饭咧，系佢系紧张到啊，我都唔识形容吓，咁我要不停咁安抚佢嘅，所以大家今晚一定唔可以欺负佢 ，OK？ 啊，大家俾多一次掌声，我希望我哋系一个好亲切，大家系大家系一个场合，大家去做一啲分享吓，所以我希望大家系一个好轻松嘅环境入边咧，去做一啲讨论。咁阿蓝会啊？OK， 坐地下，再入嚟，坐入啲系，大家尽量逼后边有啲再入多几个。OK， 咁阿蓝会先讲个零钟头，然后我哋会有足够嘅时间俾大家自由讨论。OK， 啱先我讲啦，希望大家尽量，我知道呢个环境系好唔舒服噶，但希望大家尽量忍耐吓。OK， 我哋再一次俾掌声阿蓝啊， 系 testing。首先即係今次其实想嚟 Bruno 呢度，其实都係即係第一样嘢一定同大家讲嘅，就係非常之感谢，非常非常之多谢大家咁支持，无论係即係行动又好啦，或者係现场照顾又好啦，即係多谢大家咁支持所有立场新闻嘅同事，同埋即係除咗立场新闻之外，好多唔同嘅即系记者朋友都好受大家照顾同埋支持，咁呢样嘢一定要同大家讲翻先嘅，就非常之多谢大家呢一点。系就跟住其实都唔系好使拍手因为简单讲翻，即系戴翻几个头盔先啦。咁就我其实系外援嚟嘅，咁我喺主场，跟住喺立场做咗一共五年嘅时间啦。咁但系我两年前已经离开咗立场噶啦，系暴露年龄嘅呢件事系。咁但系即系所以我对立场内部运作其实已经唔系话十分之了解。咁所以我今日讲嘅嘢咧，就未必系可以反映到而家嘅立场嘅真实面貌嘅。咁就想大家知道翻啦。咁另一件事就系、是、即系大家听我头先所讲就系、是。我一出嚟就係做主場，然之後做立場，咁所以我係冇做過主流媒體嘅，咁所以我對新聞嘅好多諗法可能係非常之旁門左道，咁所以我想問，可唔可以請如果現場有記者行家，可唔可以舉一舉手，我望下大概比例係幾多？網媒又好，即係總之做過記者嘅朋友，可唔可以俾我望望？好啦，係冇咁滯嘅 ，OK， 太好啦，太好啦。 咁同埋即係其實今次嘅運動，即係之前可能會出席過一啲即係私人嘅論壇啊，或者即係一啲私人嘅沙龍咁樣。其實最感慨嘅一樣嘢就係今次其實個視點記者同大家係好似啦，即係可能喺現場嘅朋友係見得仲多過記者，即係我覺得呢樣係今次比較特別嘅一點啦。咁所以我唔覺得記者呢個身位係即係有啲咩權威性或者有啲咩代表性，即係我嘅觀察其實只係一對眼嘅觀察。大家都知道個運動咁大，其實係即係每一個媒體、每一個機構落咗咁多個人喺現場，其實都係捕捉唔到個全貌。咁所以其實今次個記者嘅視點其實真係唔係話好特別嘅啫。咁但係即係點解上一次 Bruno 就係呢個李立峰教授啦？咁佢係學術界嘅朋友，咁佢哋喺現場做咗個調查，咁所以大家就揾佢啦。咁然之後今次可能就係揾我或者係揾一個記者嘅代表去講呢場運動咧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嗰個冇大台冇領袖嗰樣嘢，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個狀況係唔係好健康嘅。即係我哋討論一個運動，我哋唔係揾翻運動者去直接自己去講，而我哋揾教授去講，我哋揾記者去講。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幾奇怪，咁我一間可能都會 address 到。咁係啦，咁我自己一間會分享嘅東西都係我自己觀察啦，同埋即係同埋我同現場嘅示威者傾嘅一啲內容啦。咁但係係好聚焦喺現場嘅，即係今日嗰、那個題目，即係直播現場咁樣。咁因為正如剛才所講，我自己嘅好多經歷呢都係喺示威現場、行動現場去睇到嘅。咁可能個運動咁大，即係嗰啲連龍牆嘅爭議啊，即係最近張超雄嘅爭議啊咁樣嗰啲，咁可能就旁及唔到㗎啦。咁就非常之聚焦喺行動呢一 part 啦，尤其是我自己以前喺立場寫專題都係寫呢一 part， 咁所以就咁樣啦。咁同埋即係講到冇權威性嗰樣嘢，就係我今日所分享嘅所有嘢，其實都係最後都係到翻一個位置，就係、是、想思考翻到底記者喺呢個運動入面個位置係點樣，而唔係話即係我覺得喺而家呢個階段，無論學者又好啦，記者又好啦，所有嘅旁觀者其實都係冇乜資格去 judge 呢場運動，同埋為呢場運動去作任何嘅定性。咁所以呢個其實我主要，因為其實有同周生分享過，就係、是、即係佢邀請嘅時候，我就話其實我唔係好知道新聞嘅受，即係要同新聞嘅受眾講乜嘢，反而可能我會同行家之間會有好多討論，即係到底呢場運動要點樣 cover 咧，即係我哋點樣做先至為之做得好咧？呢啲咁我一間都係會講翻呢啲嘢啦。咁就哇頭盔非常之長，真係唔好意思。係咁講翻今日嗰個題啊。咁其實今日個題就係即係直播現場嘅深度觀察咁樣。咁呢個係我自己參與呢場運動嘅報導嘅一個好大嘅矛盾嚟嘅。因為正如周生頭先所講，就係我自己以前喺立場係寫嗰啲一萬字嘅專題報導，然之後一萬字仲有幾集咁樣，即係夾埋可能寫咗本書出嚟啦。即係嗰種報導嚟嘅，我不嬲都係做嗰樣嘢。咁但係今次即係突然間即係可能好多朋友認識，就係、是、直播呢件事啦，即係好即時嘅，即係好片面、好碎片化嘅一件事。咁仲要係即係今次做直播，即係立場做直播所攞到嘅回響，係我哋以前嗰啲專題從來都冇攞過嘅回響嚟嘅。咁所以即係我自己會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咯，即係會覺得即係以前我哋做呢一啲專題，可能係即係想喺一啲主流媒體嘅生逼以外，或者一啲政治領袖佢哋 present 出嚟嘅一啲講法以外，去揾一啲更加深入嘅睇法，或者更加多唔同嘅 perspective 咁樣啦。咁我哋本身嗰個初心咧，林鄭所講初心就係、是、即係其實都係想大家有更加了解場運動，或者可以消除一啲唔同派系之間互相嘅偏見咁樣。咁但係最後即係大家都知道立法會嗰段片咁樣，即係幾一分鐘三條問題，咁就即係竟然做到咗我哋以前花咗好多心力都做唔到嘅事。咁即係呢個其實係我自己最大嘅即係疑問啦咁樣。咁尤其是唔知有幾多人可能有睇過，之後有寫過後記都有提到，就係、是、做直播其實係好阻礙一個記者去感受到底一個現場係咩環境嘅。咁因為可唔可以舉下手睇下有冇人係應該可能全部啦，即係有去發夢嘅朋友係讀配現場啊咁樣。啊，算啦，冇嘢啦，冇嘢啦，冇嘢啦，冇嘢。 assume 大家都有去发梦先啦，即系发梦啫，系咪？咁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所谓嘅传媒喺现场，佢有好强嘅识别啦，要着反光衣啦，因为好怕死啦，大家都要戴头盔啦，即系 literally 头盔啦。跟住然之后要有记者证啦，咁然之后你一定系拎住器材啦。咁同埋，我觉得最奇怪嘅一点就系，永远示威者同警察中间系会自动有个不发送俾你嘅。咁点解要笑？咁即系其实咁记者一行埋去嗰个位，咁一定系企嗰个位噶啦。即系你示威者同警察中间嗰个位最好影啦，要去冲边边冲埋嚟都好，你第一时间就影到系咪？咁但系我自己就会觉得其实系一个几奇怪嘅位，好似一个被安排或者系一个。即是咪所有人要去呈现呢个运动都只可以企喺既唔系警察中间，亦唔系示威者中间，咁因为佢特登为你 pick 出嚟嘅不发松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自己系觉得呢样嘢系好妨碍自己去理解到咧个示威系咩一回事啊！即系譬如我哋去讨论 Be Water 系件咩事，我哋讨论即系一齐嚟一齐走系件咩事。其实你唔喺嗰啲示威者中间，咁你点知咧？其实即系如果你净系睇个外边，即系可能即系咁样好似好卖花赞花香，但系即系可能假设大家幻想七一立法会嗰次，其实系好多人都有影到嗰一幕噶，即系好多唔同嘅媒体都有影到，相又好，片又好。同埋事后可能系有好多佢哋自己嗰啲人，佢哋写翻出嚟嘅一啲嘢，其实系有好多资讯嘅。咁但系即系嗰段片咁侥幸爆到，其实系即系当时我系喺个撤退嘅大队嘅入边捉咗一个示威者，去即刻去问佢你做紧咩啊？点解你要咁做？即系呢一啲问题咁样。咁如果冇咗嗰段片，咁其实嗰个撤退行动。是而家喺公众入面嗰个记忆会系点咧？咁样咁其实就可能系一件好难以进入嘅事嚟噶啦，即系一件好难以你去切身体会到当时佢哋嗰种紧张、嗰种绝望，但系又一定要入去嘅嗰种，即系嗰种 determination 呢一样嘢，其实系喺头先我所讲嗰个不发松系冇可能传达得到出去咁。系啦，咁所以好多呢啲现场嘅脉搏啦，我哋可以话系，咁其实系喺记者，即系现场，我唔明点解示威都会有记者区 ，but anyway 啊，咁即系喺记者区，你系冇可能系可以感受到。咁譬如最近一次喺沙田啦，咁我就做咗个决定嘅，咁样，咁就唔做直播啦，咁样，咁就行咗入去，因为当时唔知有冇人去过沙田发梦啦，咁总之嗰时就喺元和路游泳池出边。就有人出有警察出招啦，咁然后示威者迅速咁样起咗个防线，咁然之后嗰个防线系同警察之间相隔咗50米啦，咁然之后又系我头先所讲啦，议员啦、记者啦，全部都系喺警察同示威者中间嘅，咁议员就丢紧，咁记者系影紧议员点样同啲警员丢咁样，咁我嗰时就因为立场都有其他同事啦，有啲好勇武嘅实习同事咁样，咁就即系我就将部直播机交咗俾啲非常勇武嘅实习同事，系真系好贱，咁然之后。咁就交咗俾佢哋，咁然之后我就行咗入去嗰、那个防线示威者嗰度，我发现入面系一个寒胶帽嘅，即系嗰、那个场面系下午5点到，大家都喺度 expect 紧，其实好快会有冲突噶啦，或者啱啱已经喷完招啦，咁然之后我发现喺示威者嘅防线嘅入面，我行到去第三四排。我周围望，全部都系黑衫嘅年轻人又好，黑衫嘅年轻人啦咁样，系冇行街嘅。咁我入到去就即系可以听到一啲佢哋自己嘅争拗啊，啲成啊，咁就造成我对 Be Water 有好大嘅 disillusionment 啦。不过呢个后话，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大家可以谂下，其实我哋而家睇到嘅新闻，佢系喺咩位置拍摄嘅咧？咁样咁。即系好多我哋对呢场运动嘅既定印象，其实点样嚟嘅咧？咁佢可能唔系喺示威者当中嚟，佢系喺一个被框限嘅位置嗰度拍出嚟嘅。咁呢个系有好大嘅限制嘅，即系譬如大家都知道立场直播就松郁蒙咁样嘅。咁但系即系我哋而家因为大家嘅支持啦，咁样咁就研究紧，即系可唔可以升级啲器材啊？成咁就发现咧，一升级个器材咧，其实你就。好难再做到呢件事啦，因为我而家就真系一部电话买一张好贵嘅卡咁样，咁然之后就去直播啦咁样， 咁但係如果一旦要更好嘅質素或者更順嘅信號呢，你就係要孭咗好多嘢啦，你就要即刻有一部新嘅機呀咁樣。可能頭先佢哋試嘅時候話男仔同事可能拎住部機十分鐘都已經頂唔順呀咁樣。咁但係我哋係拎住部電話幾粒鐘咁樣。咁所以係即係呢樣嘢係唔怪得其他媒體嘅，我覺得，尤其是即係譬如電視台 Camman 呀呢啲更加冇可能啦。咁亦都係即係我覺得即係現場嘅示威者對立場可能真係比較照顧啦，咁佢哋冇趕我出去嘅。咁但係我記得譬如七一嘅凌晨，即係6月30號夜晚落嗰個凌晨，即係譬如我旁聽一個所謂嘅行動者會議咁樣。咁大家見到張淨係立場呢就唔趕嘅。咁但係就唔好影相啊，唔好報啊，人命嚟啊咁樣。咁但係後屘有另一位數字網媒嘅記者就即刻俾人啪咁樣，即係會有呢啲情況發生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呢個都係立場而家嘅優勢啦，咁樣，咁所以我先至會見到咁多嘢。咁同埋譬如我哋揾訪問好容易啦，但係有好多人係即係有好多行家可能就冇咁受少一隻信任啊呢啲咁樣。咁但係即係講到呢個位就。另外要 address 一個問題，就是今次示威者對記者嗰個理解和期望同之前都是完全不同的，我發現。咁呢樣嘢其實係即係對好多行家都造成一種又唔可以話困擾，但係即係會大家會覺得非常之迷茫。即係譬如我可以分享幾樣嘢啦，譬如都係沙田嗰日啦。咁沙田十字路口警察喺IKEA 即係鄉事會路嗰度衝緊落嚟。然之后有一个咁啊，我哋就企咗喺最前啦，因为我又做紧直播，做直播又要企喺北花松嗰度。咁然之后咧，就有个示威者冲过嚟，就走嚟记者堆嗰度，问了一句：啊，前面系咪有记者顶紧啊？咁样，即系我同其他外行家就呆咗啦，即吓咩顶紧？即但系我 get 到嘅意思就系、是，即可能大家喺网上面都有见到嗰啲相咧，就系、是、啊记者一排排开，企喺示威者同警察中间啊，保护我哋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喺摄记大佬嘅角度，就系我要影差佬嘅近镜啊嘛，做咩啫咁样？即系嗰个唔系一个保护嚟噶嘛，其实系啊，即所以其实成篇嘢都系同大家割席嘅咁样。咁但系即唔係，但係即係個 moment 有示威者衝埋嚟問：，唉，前面有冇有記者頂緊啊？即係佢好似講到記者係一個先頭部隊咁啊！喂，你頂住先啦咁樣。跟住我同所有王家係呆咗呆啊！咁後屘係有一個著住記者衫嘅朋友係話：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即係我跟住就好好奇啊咁樣，咁跟住就睄一睄張記者證咁樣，就發現係一個 IG page 嚟嘅。即係而家係有。即唔好讲真定假先啦，即呢啲嘢，即呢个界线其实好模糊嘅，即曾几何时立场都系咁样噶嘛，你只系一个 Facebook page 啫嘛，做咩啫咁样？咁但系即一个 IG page 系可以有张证系手写嘅，咁然之后着住记者衫喺前线咁样，咁当个示威者问你系咪帮我哋顶紧嘅时候，佢系会话系咁样，即现场会有呢啲咁嘅嘢。是好可怕，我觉得其实。咁同埋譬如同好多示威者做访问完咗，咁大家我会话你保重啊，小心啲啊，记得返屋企食饭啦，而家最兴就係讲返屋企食饭。跟住佢哋就话係呀係呀，你记得啲文宣做好啲啦咁样。又或者另一句就係、是、哎记得保护我哋啊咁样。即但系我会觉得我唔知而家喺呢度听嘅朋友有咩感受啊，但我会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几，即系我头先讲嗰三个其实已系我自己感受或者我自己听到嘅嘢，咁可能好多行家都系听呢啲嘢，咁就造成我哋嘅状态系好尴尬啊。咁尴尬个咩位咧？就系、是、咁都系讲翻沙田啦，沙田最新鲜滚热辣，咁就我做咗一条片就系沙田嗰个物资输送链啊，系成 K 咁样嘅。咁我拎住部 stabilizer 喺度睇咁样，跟住啲人系见到立场个几正，立场喂，我拍紧片喎，即系咁样啦。咁但系最好笑嘅就系我行完嗰条物资输送链去到最前排，咁啊熄咗个 live 啦，咁然之后就见到人挖砖啦。咁我系记者嚟噶嘛，咁我见到现场乜我做，我就报噶啦，系咪？咁我就即刻攞部相机出嚟影啦，即刻俾人。丧闹影咩啊你嗰啲，咁但系后屘可能又系有个小姐睄到我系立场啦，就话礼貌啲咁样。咁但系我 feel 到 隔篱嘅示威者好似系想攞我部电话铲相咁样噶啦。咁我跟住我即刻就咁一嚟都系你一入到去，其实另一个唔做 live 原因系因为收唔到。咁跟住我即刻行翻出嚟，跟住嗰张相立场系即刻出咗嘅。啊，呢度位有人挖砖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即系现场系会遇到一啲好多呢啲咁奇怪嘅矛盾咯。咁亦都解釋到一開始話，即係點解雖然記者今次行得好前啦，一齊被捕啦，甚至去到個位啊，一齊乜都食曬咁滯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點解好似我哋而家討論呢項運動好多嘅符號、好多嘅標籤，其實似乎係同你當你行到入最前線嘅時候，嗰、那個觀察係好不符咧，咁樣。咁我以下即係就想分享幾個位啦，咁一個係 Be Water 啦，一個係。是啊，写了很长的稿，因为真的很不惯这样讲嘢。一个 Bewater 啦，即是一个兄弟爬山和即是口罩，这三样东西即是大家一定有一些既定 的印象的，其实已经。即是很简单，又有做调查先。即是如果大家现在听到 Bewater 这个 term， 大家觉得这个对是一件好事，或者你感觉是正面的，可不可以举一举手来看看？是几乎全部朋友都是这样，是吗？是，但是即是其实我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其实是很负面的。那这件事是跟我的企的视觉是很有关系的。即譬如 Bewater 最开始有人开始讲，我会见到是6月9号。6月9号的凌晨100万人游行之后，那在煲底出现了，即我会说是冲击的行为。咁然之后铁枝啊、头盔啊、水樽啊、铁马系咁飞嚟飞去咁喺煲底嗰度。咁然之后就示威者一路退到龙和道啦，想起路障，但好快就俾警方冲散咗，一路就沿住艺术中心嗰条路就出咗告示打。咁然之后呢样嘢咧喺网上面咧系会被视为 Bewater 嘅初型嚟嘅，系敌进我退咁样。跟住就即系敌住我扰，即系嗰啲咁啦。咁跟住，但系其实喺现场，其实譬如行家之间个讨论可能会系，唉，即系你啲嗱，我 quote 啊，即系唉，你啲警察你想点啫？你咁样打啲人梗系周围退噶啦，你咁样打你系即系想人占告示打到啫，佢唔系仲有边度可以走啫？咁样，即系其实系一个咁样嘅状态。咁最后去到告示打度，然之后大家都知道发生咩事啦，旧湾仔警总围咗300几个人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就会喺度谂，我对比翻事后喺网上嘅一啲讲法，同我现场见到嘅嘢。网上大家就话：，哇，示威者灵活，非常之灵活，机动性非常之高。你要阻我占龙和道，我即刻占告示打俾你睇咁样。咁但系现场我见到嘅系示威者长期处于一种极度惊慌嘅状态。警察嚟啦！警察嚟啦！收咁样，即系一个唔小心就走咗去告示打度啦咁样。咁咧。其实是有一件事是真的，就 是大家对占佬的心理关口而家是近乎零的嘛。但是到底那个占佬的选择、占佬的时机是怎样来的呢？是不是示威者做主动的呢？这样。那然后即可能有几样东西，即譬如612这样，又在这里乘机宣传一下，即立场有一篇即重组回612当日的时序。我当日就咁啱就唔喺现场嘅，咁但系我睇翻嗰篇嘢，你会见到其实即系大家咪好中意讲话，我哋用 Telegram 啊，用连登啊，投票啊，即好平富平咁样就可以决定到行动嘅走向啦，咁样。咁但系现场系咪真系会咁嘅事咧？即系你612，你想升级，三点同六点都未拗好，三点就冲咗入去啦，咁样。咁有啲人有啲和理非咁样，可能佢系唔连。啲人喺连登拗緊三点六点升级佢都唔知嘅。咁佢喺现场咁啱又喺中信喎。咁食咗几个蛋咁样。即係好多呢啲嘢。咁同即係同我哋喺网络上喺传媒之间喺唔同嘅论者喺唔同嘅评论员分析员嗰度讲嘅嗰种即係好机动性嗰种嘅系咪真係一样呢咁样。咁612夜晚即係食马仔嗰晚呢就係。咁你即係呢个系 Bewater 另外一个非常之显著嘅案例啦，就系大家612晏昼开咗窗啊，咁然后夜晚示威者聚集喺湾仔轩尼诗道同埋喺中环大会堂出边嘛，咁跟住系呢个系捐款箱，大家随缘落座，系资助呢啲咁样嘅，咁然之后 朋友。咁跟住其实你諗返当时喺网上好多人话，哎点呀，如果我哋啲后生仔再开到个尖嘅话，警察会唔会再开多次枪呀乜乜咁样。跟住后尾去到一两点，示威者係突然间走晒㗎嘛。係即係佢哋喺现场口耳相传，喂我哋听日七点钟去将军澳令马鞍山，我唔记得咗。调景岭定係即係总之係现场龙，我唔记得咗。因为佢都喺度㗎嘛。跟住然之后示威者口耳在现场口耳相传，喂唔好顶啦唔好顶啦好危险啊咁样嗰啲。咁但係你諗返个时间，其实就係点解现场会有呢个退嘅决定呢，就係、是、因为其实真係每一次都係㗎啦。就一到尾班车时间呢，人数就减八成㗎啦咁样。咁剩返嗰两成，其实就会觉得唉真係唔好顶啦，我哋留有用之区啦咁样。即係呢一个就係我所见到嘅 Be Water， 其实係会咁嘅事。咁所以同埋即係呢样嘢成为咗一种所谓共识之后呢，其实在现场是造成很多问题的。那譬如我所见到的就是你在现场成日会嗌交啊，即是有些人就说喂我们 Be Water 退啦退啦这样。然后另一个就会说点啊，你走了五分钟又退，你要退你自己回家啦这样那些。这样即是很多这些状态，即是其实 Be Water 不是行动者的共识来的，即是至少就我看沙田那天，甚至是譬如你七一那天都是啊，即是你凿了一道门七粒钟这样。真是七粒钟。咁但即其实佢好多时候系一啲想退嘅朋友，嗱呢个系我自己嘅判断啦，我唔知道准唔准确啦。但系好多时候想退嘅朋友就会攞 Be Water 出去讲啦，就我哋要 Be Water 啦咁样。简单嚟讲就系差佬嚟啦咁样。即咁现场系不断拗呢啲交啦，咁同埋大家即头先讲嗰个 Telegram 啊，连登嗰样嘢咧。咁大家应该记得621警众最后话喺 Telegram 有投票，咁而家黄之聪俾人闹走咗咁嗰啲咁样。咁但係其实我自己现场见呢係好少人碌电话嘅。呢个都系即係可能喺前线嘅时候。咁同埋最有趣嘅现象就係、是、因为立场即将都会出呢篇文就係、是、讲沙田个十字路口到底发生咩事嘅，就係、是、现场嘅哨系即所谓嘅哨兵呢系用脚行嘅啫。同埋系用口传递信息嘅。即是极度原始的那个状态，跟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高科技 Telegram 是没有关系的。那同埋我自己即是我不是想笑他们，而是即是我会觉得那个大家理解那样东西和现场见到的那个落差就是大到不能够想象，就是我在元和路即是东北方向啦，跟沙燕桥那样。那呢有些人呢是来来回回呢，他们是要确认到底元和路前线和沙燕桥前线的人是不是在同一条即 是有同一样的共识，即是几时退啊，警察来打不打啊，这些东西。而他们怎样谈的呢，就是有些人在中间跑来跑去，不断跑沙燕桥和元和路。那然后呢我在元和路那里见到有个人，他说我刚刚在沙燕桥那边来的。我跟前线的人谈过了，他们应该会慢慢腾。但是十秒之后我见到另一个声称自己在沙燕桥跑过来的哨兵说他们会死守。即是这件事是十秒之后即刻发生，两个哨兵两个都说自己是沙燕桥过来的。但是就。 他们叫自己做哨兵。 是啊，我是哨咁咯。哨啦咁样。即是这个是其实这件事呢，你问我甚至会觉得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金钟的防线当年其实是有 walkie 的嘛。现在是物资站是有时是连 walkie 都未必有。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会很好奇到底即那件事到底是什么神话来的呢。然后另外一个最得意的就是呢，我们成日在现场抄人牌啊，捉人做访问啊那些。那是抄得很随机的，有时是譬如见到个正正常常的，可能譬如特别后生的小朋友啦，或者是拎着个砖的人这样，即都会抄的。那为什么呢，你十个有九个你问他呢，他都说蛤，其实我下来想要救人的咋。即你好少会捉到一啲系话我落嚟要死守，或者我落嚟要有咩行动，佢就系话我等緊有事发生我就嚟救人啦咁样。即所以其实好多人落到去有一个状态，可能系唔系好知道自己想做咩啦咁样。咁另外有一啲人可能佢会直接好话好直接咁样同佢讲，咁就即系以下系有粗口咁，大家自己 do 啦，就系我系嚟撚狗嘅咁样。咁、那个动词到底系咩意思，大家就自己体会啦咁样。 系话即系佢哋嘅讲法，可能系保护狗只啦，而家比较流行。亦都有人会话送礼物啦，咁啊企喺一堆砖隔篱话要送礼物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前线系其实系好有趣嘅，即系如果我系事不关己个外国记者，我企喺前线又识听广东话嘅话，我就会觉得系好得意啊。咁但系即系以上嘅呢啲画面讲完俾大家听之后、就系即系呢个系我嘅谂法，未必一定系真嘅。但我嘅睇法或者系我同一啲前线示威者。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之下傾，你在前线傾就一定个个都很热血的了。但是可能后来出来喝杯东西那些状态，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个状态，就是所谓的 be water， 其实就是警察放我们就向前行，警察来打我们就即走。即其实那个主动权到底在哪里呢？即大家可以想，由六九开始想冲立法会，七一冲倒，那个冲倒那件事，即系我唔想咁样去讲，但系即系咪佢放你入去咧？咁样即系我对嗰个所谓嘅空城计，我冇乜揣测咁样啦。但系即系嗰一个客观现实就系、如果警察喺你爆玻璃个 moment 即刻狂喷胡椒嘅话，咁就入唔入到去咧？咁所以呢一个 be water 进退嘅想象，其实更多系咪一种喺警察面前非常之被动嘅呢一种行动嘅状态咧？咁样咁呢个系我截至而家为止嘅观察啦。咁然之后呢个系 be water 啦，咁另一个我想讲嘅就系即系所谓嗰种无领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嗰样嘢。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正面嘅，呢个唔需要去怀疑啦。即系但系嗰个正面系体现喺连登嘅其他行动，即系譬如登报，即系国际登报，或者系区区嘅连龙墙呢啲嘢。咁系我觉得好体现到无领袖嗰种优势，就系、因为你唔系听人讲嘛，即系个运动你 own 噶嘛。即你都一部，你唔只系个运动一部分，你 own 个运动直情。全香港100万，假设而家有85万人支持个运动，咁样，咁85万人都系呢场运动嘅主人，所以冇人会帮你做嘢，冇人会话俾你听可以做啲咩，咁就大家都好有一个意欲就系、哇，我建议我做咯，系咪先？咁所以先至有即系揽炒吧嗰啲即系壮举，即系有20粒钟登咗20个国家报的壮举这些东西。那我同意是即是这个是激发到一个很大的能量的。那这个但是这个正如我想说是我不是很熟悉的范畴，我熟悉的范畴就是现场的行动。那即是没有领袖和兄弟爬山这件事落到现场，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样。那因为一讲没有领袖，大家可能留意到就是我没有用没有大台这个字。因为一讲没有大台你就会直接有一个想象，就是它是即系大台嘅有大台嘅一种嗰啲叫咩？即系对立，或者系即系佢系佢嘅另一反面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大台，大家个联想就系不民主啊，即系就系、被泛民骑劫啊呢一啲状态嘛。咁但系咪等于而家我哋呢场运动就系好民主嘅咧？即系咪即系而家嘅示威者真系可以实行直接民主啊？大家喺煲底举手噶嘛，冲立法会系咪？即是不是这个状态？即我是不同意的，即我不觉得现场的直接行动是民主的。这个是我觉得有落过场的人可能都有体会的，大家应该可以分享。即其实以前即雨伞的时候，甚至是去到旺角冲突的时候，如果现场有些人是见到另一些人是戴口罩的，第一时间走去骂的嘛，你好人好者，你是光明正大，你使鬼戴口罩咩？即是这些的嘛。咁但系今次落到去戴口罩，全民共识，连啲公公婆婆以前唔系公公婆婆，可能叔叔婶婶咁样，以前佢哋系指住啲口罩仔嚟闹嘅嗰啲人嚟嘅，今次佢哋主动派口罩，喂拉埋啲啊后生仔，唔好俾人影到啊，咁样帮你拉埋咁样，即系好多呢啲状态。咁即系其实嗰个转变系点样嚟嘅咧？即系点解以前会？即系咁着紧，我见唔见到你个样子，你系咪鬼呢样嘢？到而家派埋口罩俾你咧，咁样。咁我6月12号朝头早喺6月12号朝头早，即系8点钟冲龙和道嗰时间，我喺煲底出边。咁我就见到个状态就系所有拎住大声公嘅人咧，都系戴口罩、戴眼罩、戴头盔最密实嗰啲人嚟嘅。咁我觉得好有趣啦呢个反差，因为如果大家记得929。即系啱啱冲完下角道，第二招拎住大声公周围走嘅系黄之锋、周庭嚟噶嘛？其实 咁但係佢哋得到，即係嗰啲口罩朋友佢哋得到嘅歡呼聲同埋佢哋得到嘅認同咧，係完全冇問題啊！咁即係十二號係一個好早期嘅時間啦，即係我哋呢啲即係有雨傘記憶嘅老師傅咧，就會即係覺得呢個畫面好奇怪，因為我哋習慣嘅就係如果有後生仔戴口罩，佢哋就會被中年人 X 啊嘛，係咪？咁但係當日我見到有個姨姨咁樣啦，佢就話記得戴埋，記得戴得密實啲啊，口罩乜乜乜咁樣。跟住我就走埋去問個姨姨啫，啊點解你會聽佢講啊？點解你覺得佢可以揸咪啊？即係你覺得佢講成點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嘢。跟住個姨姨就話：好啊，而家槍打出頭鳥啊！即係佢嗰個意思就係而家你啲後生仔梗係要保護自己啦，費事又下一個梁天琦啦，係咪咁樣？咁所以我哋去諗無令就無勝嘅時候，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係講到尾都係因為有條暴動罪啫嘛。同埋即係另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以前點解大家覺得露面咁重要，即係佔中三子露面，大學教授牧師出嚟同你死過咁樣，咁然之後喺法庭親刺咁樣。咁但係大家當時嘅想像係唔知道連佔中三子都要18个月㗎嘛。咁即係呢個係可能係同啲朋友傾，即係大家會覺得點解大家突然間對戴口罩寬容咗咁多，就係你對成個司法體制你已經失去曬信心，你根本唔覺得佢係公平嘅時候。即係以前你鬧啲人點解唔承擔，點解唔除口罩，你係假設咗個社會會俾翻公道你嘛？如果你冇做錯，個社會會俾公道你，何須戴口罩呢？咁樣而家基本上可能大家諗法就係香港人做乜都錯啦，做乜都7年，做乜都暴動罪啦，我點解我唔戴啊？咁樣我派埋俾佢咁樣，即係會有呢一種咁，所以即係佢係連即係嗰種嗰種 faceless 嗰樣嘢，即係沒有臉孔嘅呢樣嘢，其實係佢唔係我哋嘅選擇嚟噶嘛，即係佢係純粹係迫於形勢要做一個決定，即係。咁但係當然佢亦都有一個好處啦，即係呢個就好得罪人啦，不過我就一定會咁樣講㗎啦咁樣。咁同埋即係以前做咁多嗰啲本土派專題，我諗我都即係如果大家唔同意嘅就返去睇專題，然之後再同我拗過啦咁樣。就係、是、今次運動係喺年輕人嗰 part 係冇咗好多機會主義者，即係可以咁樣講。咁所以反而年輕人作為一個 faceless 嘅 community 對中年的朋友对浅黄丝反而是更加容易理解的，就是以前我们理解年轻人，我们理解什么人呢？大家可以想想都是二字头啦，即是那些啦，即梁天琦可能比较好啦，但是可能其他我们想到的本土派的领袖，你以前你一想那些戴口罩的冲冲子，你就会想到他们的嘛，但是你现在你已经你一想戴口罩冲冲子，你是想不到一个具体的人的嘛，你就是想到啊，可能他是我仔，可能他是我女，可能他是我侄，这样。即是这一种状态其实反而加强了一个世代的理解的，我觉得。但是他一个前提就是要没了机会主义者这件事，这样。是很得罪人的一个讲法。但是 ,OK 啦，那这个是即是 faceless 的东西。那 faceless 和无领袖是密切相关的嘛，即是所有拎咪的人或者所有 hold 会的人，其实你都是不知道他是哪个的嘛。那但是在这个状态之下进行的一些现场的行动会议是不是就很大家平起平坐啦这样呢？其实都不是的。正如刚才我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 hold 会的角色。那自然就会有些口才好的人呢就会弹起了。然后呢他们几个即是口才特别好的人呢就不断在拗啦，在拗差佬那些枪是什么型号啊，这样。即是有这样拗，我不知道 M 什么鬼 ,M16 怎么样。即是他们会研究哪支枪是催泪弹的，哪支枪是橡胶子弹的，跟着就说我炒过的啦，这个型号就是什么什么，有个红圈的，即是类似这些。即是他们会进入这些讨论啦。那现场一起听那些人呢其实都是不讲嘢。咁現場我覺得可以講埋出嚟嘅，應該就係6月30號到7日之間嗰個凌晨，我聽咗一個所謂嘅行動會議，咁佢哋係即係當時唔可以報啦，咁但係而家應該可以，我都同唔同嘅人分享過，即係佢哋要有一個投票，就話我哋掟唔掟磚咁樣，或者我哋用唔用攻擊性武器呢咁樣，咁然之後拗乜嘢係攻擊性武器，拗咗20分鐘，但係得5條友拗啫，即係頭盔係咪呀咁樣嗰啲。鐵枝係咁眼罩掟埋去，咁係咪攻擊性武器啊？即係好多呢啲。然之後佢哋進行咗個投票啦。咁現場有好多人嘅，成條行人路都佔曬咁樣。 跟住我好记得那个比数呢是79个人嗌就举手话唔掟攻击性武器。73个人呢就话掟攻击性武器。咁样嘅。咁然之后呢但係后会嗰位朋友呢佢结论系票数真係好相近咁我哋兄弟爬山啦、啊、咁样。咁然之后你可以幻想到后面啲人即X 咁你投乜鬼嘢啊咁样即系六票、啊，即系好多呢啲啊，六票一成咯、啊，即系咁样嘅，咁所以其实系即系我觉得系几得意，咁即系冇领袖嗰种状态，系咪就等于大家可以发声，等于个决定一定系集体，即系譬如冲立法会嗰场我冇听到啦，咁但系你喺咩度？煲，你讲。一阵间先讲，因为佢一讲佢要十分钟先讲完，即系你煲底嗰、那个表决其实系我比尽咪200人到啦，系嘛？系啦，咁但系你最后冲立法会嗰个状态，你煲底守护佢哋嘅人又好，入咗去嘅人好，知唔知200呢个数啊？咁所以系即系其实嗰、那个所谓直接民主嗰样嘢系而家呢 moment 其实系未实现到啊嘛，即系我哋好啦推冧咗个大台，which 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后话呢、這个，但系我哋推冧咗个大台啦，唔系 sorry。示威者推冧咗个大台，我旁观大家推冧个大台。示威者推冧咗个大台，好事。咁但系系咪等于我哋而家呢个无领袖 faceless 嘅状态，就系实现咗冇大台之后嘅世界咧？就唔系啊，呢个系我嘅谂法啦。咁同埋即系而家呢一种兄弟爬山嘅状态，无领袖嘅状态，我觉得系造成咗一个舆论上一个好大效果，就系大家对暴力呢个讨论系极度回避，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或者我作为一个浅黄丝，我要支持后生仔嘛，系咪？我和你飞，我支持后生仔，我支持嗱，我支持勇武，我唔支持暴力咁样。你首先就要问乜嘢勇武，乜嘢暴力啦？到底之间嘅分别系咩啦？即系譬如我唔系好想即系咁样点名去讲，我唔觉得即系譬如叶德娴女士咁样，即系佢大家都会见到佢，大家广传佢一句说话就系后生仔冇暴力噶，佢哋得保鲜纸同水樽啫嘛咁样。跟然之后好多后生仔 share 就话 Danny 真好嘢，清醒精灵咁样。咁但系其实系大家一起去大家一起去即系 celebrate 紧一个唔确实嘅嘢嚟噶嘛。做咩大家都见到有砖噶啦，系咪先？咁所以我会觉得但系嗱到去到砖呢样嘢咧，咁其实唔系冇得讨论噶。即系譬如你话我。佢攻埋嚟，我先掟砖，我系智慧噶咁样，呢个系一种做法啦。佢系唔系我都送礼物俾佢，呢个系一种做法。即系现场其实都好多呢啲讨论噶，几时掟砖啊？啲砖要凿到几细先，啲女仔先帮手掟到啊？即系呢啲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位置可能系即系好有争议性，但我觉得大家都真系要谂啊，尤其是如果系和你飞嘅朋友，你要支持后生仔，唔等于你要。抹殺了或者你要自动排除了其实他们是有一些武力行为的现实的嘛，是吧？你不得不断跟自己说没有他们得水樽的，我永远都支持他们这样。这个不是一个即我们反即大家反对这个极权就是要活在自由和真实之中嘛。那我们是不是要想得很清楚，我们支持着什么不支持着什么？我不是说是不是一掟砖就不应该支持，我不是，我是想说咁我哋系咪应该讨论下砖几时掟咧？即系呢啲咁样。嗱，呢个系一个好初步嘅谂法嚟，即系我想提出嘅。即系呢样嘢，其实呢、這个回避其实系好早已经开始噶啦嘛。即系你鱼蛋嘅时候，你睇翻嗰啲有份唔系嘅有份，即系一啲支持呢个行动嘅青年组织，其实佢哋系冇乜点讲呢样嘢，佢哋就不断讲，政府系 PK 嘅，政府压迫我哋人民反抗系有正当性嘅，咁样即系呢一啲咁样。咁但我觉得即係如果我哋真係作为一个共同体咁样，唔係我都系共同体啦。咁有啲嘢要面对嘅。即係譬如掟砖呢样嘢，即係因为我喺外国读书咁样啦。即係我譬如我啲欧洲同学，即係佢真係会走埋嚟话，唉，今日我屋企个首都呢啲人抗议呢个环保法案，即係类似嗰啲减排法案啦。哇，几多人掟石啊咁样。即係呢一啲嘢其实系冇得避免嘅，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去面对佢嘅成。咁但系而家喺呢一种兄弟爬山嘅状态，即系我自己几唔认同一样嘢，就系我哋要兄弟爬山，我哋要互揽，我哋一齐嚟一齐走。咁但系系咪我哋要自动屏蔽咗 一啲現場根本已經出現咗嘅嘢咧？咁咁樣嘅狀態，即係建基於唔係叫謊言嘅，即係建基於有漏洞或者建基於有黑洞嘅呢一種兄弟爬山，仲係咪兄弟爬山咧？咁樣呢個我覺得係幾擴張。咁所以即係上一次唔知有冇朋友都有嚟，就係李立峰教授，佢有喺六月底嘅時候，佢已經問咗問題，就係兄弟爬山同埋一齊嚟一齊走係矛盾嘅喎。其實咁到呢個矛盾，其實到而家都係未改變過。即係最顯著嘅例子係咩咧？就係呢個矛盾好短暫地解決過嘅。咁所以點解大家今日喺嚟呢度，就係因為嗰段片啫嘛，係咪？即係衝立法會係唔緊要嘅，因為我哋年輕人真係哇極度有愛咁樣。我啲年轻人咁细个都咁勇敢冲入去救翻啲朋友出嚟咁样，咁但系如果大家有睇之后嘅段片，因为我一直我一直都系喺立法会入边嘅，咁所以我系唔知道煲底系咩讨论嚟嘅。咁后屘我睇翻煲底嘅片咧，系好明显嘅。咁有个喺立法会出嚟嘅朋友就话：，啲死事已经连遗书都写埋噶啦，我哋一定要保护佢哋咁样。咁呢个时候煲底就有啲朋友咧就会话：，点啊，一齐嚟一齐走嘛！跟住仲要讲咗一句，打晕佢都搬佢出嚟啦咁样。唔系我谂大家都有睇过嗰段片啦。咁即系其实都系呢个思考实验，就系如果冇嗰、那个我姑且称之为小妹妹，我唔知佢其实几多岁，我唔知。但系我姑且称之为小妹妹嘅访问，即系如果冇一个咁可爱嘅形象去拯救佢哋嘅话，佢可能系变成即系第二朝媒体可能系示威者内讧，打晕个人。抬佢出立法会是有咁嘅可能嘅，系咪先？咁但系所以系短，喺一个好短暂嘅时间之下，兄弟爬山同一齐嚟一齐走呢、這个矛盾系消除咗，系因为嗰段片一，二系因为马车巴打咁样，即系大家都知啊。但系最有趣嘅就系14号，即系件事过咗咁短嘅时间啫。我喺沙田，即系咁啱又我听到，真系好讽刺呢件事。我又听到嗰啲走定唔走嘅讨论。一个人就话：点解你要绑人走？点解你要绑架嗰啲想留喺度嘅人啦、啊？嗰啲咁样。另一个人就话：咁立法会嘅时候系咪绑架佢哋啊？咁样，跟住我已经觉得好有趣。跟住一开始嗰人就话：系噶，我有屌噶。咁样，即系其实喺即系感动咗万千黄丝嘅嗰个场面，喺前线嘅眼中，其实唔系一件咁想当然嘅事，系一个拗得好劲嘅 point 嚟。咁所以兄弟爬山一齐嚟一齐走，系佢一度令到好多人突然间可以接纳冲立法会呢件事。咁但系如果件事不断再升级、再升级、再升级，咁譬如21号，大家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嘅时候，咁呢一种好建基于啊咁细嘅小朋友都会去救人，真系有爱啦！即系呢一种状态，或者系啊美国博士生都可以牺牲前途乜乜乜啦咁样。即系呢一啲嘢去维系嘅嗰种短暂嘅矛盾的消失，系咪可以继续咧？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可疑啦，唔系即系好存疑啦呢件事。咁我哋讲完呢个 Be Water 啦，讲完兄弟爬山啦，咁我第三样嘢就想讲口罩啦，即系个题系没有脸孔的抗争，咁其实口罩呢件事系非常之重要。咁即系其实咧，喺记者嘅角度咧，即系点解见到马车巴打除口罩咁兴奋咧？就因为咧，全程咧，其实由九号开始，即系由九号夜晚嘅冲突开始，你已经觉得哇，即系作为一个记者，真系冇嘢可以做到，大佬，所有人都冇样嘅。即系大家，你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铿锵集》，即系《以事论事》啊 ？sorry，《以事论》，我唔记得系边个，《以事论事》应该系。咁大家都知道，我唔系想批评港台，因为咧，其实呢样嘢喺行内咧，其实都系好有争议性嘅，即系冇人系啱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港台非常之善良咁样咯。咁但系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系咧，喺立法会入边有十几个抗争者，咁佢哋就喺度讨论走唔走，咁围埋一圈啦，系咪？咁嗰时全台全啊 ，sorry 啊 ，sorry， 嗰时全行都喺度嘅，咁我亦都喺另一边影紧，跟住港台嗰个出。那段片的方法呢是哇真是前所未见，即是这个是画面这样算了，是不是他的 blur 法呢，他不是 blur 样，他是这样一条这样 blur 中间的东西，即其实你好像法国国旗一样，你就是看到这里这里，跟这个是天花板，这个是那些议员的台，跟你知道中间有些人因为他们在说话变声的， 然之后港台嗰时候，另外佢访问咗好多十几岁嘅小朋友，咁嗰啲人全部都系 blur 样嘅。我就有一个好直观嘅感受，就系、是、我睇铿锵集拍大陆维权人士，我都未见过系咁啊！真系，系好震撼啊！即系我知道佢点解要咁做，我亦都某程度上，即系你如果问我作为一个，如果我唔系一个记者嘅话，我会觉得港台有良心，我真系会咁样觉得。但系我唔觉得呢一个系即系报新闻嘅方式，因为讲翻头先嗰十几人嘅讨论。我是有直播到的，这些直播没得 blur 啦，立场这些技术又这么差，是不是？那我是被行家骂的，那当时是有另一个网媒的行家叫我不要应该买，你是不是想他们死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其实因为我即是港台 blur 的时候呢，那个圈里面是有一个人是没有戴口罩的。而这个人是即是如果大家知道当晚的情况有四死士这样，那其中一位死士呢，他是他的朋友怎样劝，即系好，甚至好多记者行家去话：，喂，你可唔可以叫你朋友戴翻口罩？佢都唔肯戴个口罩嘅，佢系绝对唔肯。咁然之后佢要唔戴口罩地参与呢一个全行一齐影住嘅讨论啦，咁样。咁我就照直播嘅。咁因为我自己当时嗰个谂法就系、是，第一香港人历史性第一次冲入立法会，呢十个人嘅决定其实系唔好话佢影唔影响到楼下嗰几万个人嘅安危，佢其实系立法会入边有冇流血，最后都系呢十个人嘅决定嚟。咁我觉得呢件事极度重要啊，我冇理由唔影嘅。咁就因为当中有一个人系冇戴口罩啦，咁就有咧啲行家系会话：喂，你唔好影啦，或者你歪啲啦咁样嗰啲咁。咁我觉得即系大家会见到，其实呢件事喺记者圈入边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多示威者佢哋会直接就即系一嚟就 X 噶啦嘛，即系喂唔好影啦，影咩啊咁样嗰啲。咁但系喺记者围内就即系好系一个好有争议性嘅问题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呢、這、一个呢一场运动所有嘅记录都系好似铿，我唔系想针对佢哋。即系如果一场运动所有嘅纪录都系咁嘅，即系冇噶，我唔需要讲港台，即系立场嗰啲专题都系咁啫嘛，所有人都系化名嘅，一张相都冇嘅。即系大家接唔接受到一个咁样嘅历史纪录啊？系，我觉得系即系我哋嘅失职咯，我会觉得系呢，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失职咯。咁同埋呢一个系即系除咗系关于我哋做唔做到新闻之外，我觉得对抗争者嚟讲。咁我唔知道有冇朋友系嗰啲戴住口罩好勇武嗰啲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个系我嘅诠释啦，就系、是、即系我哋信任一个戴口罩嘅人咁样，我哋会变咗唔系信任嗰个人，而系信任佢嘅一啲标签啊。即系譬如立法会条片嘅小妹妹咁样，譬如阿马车巴达系博士生咁样，我哋会信即系现场好多呢啲噶嘛，即系。你是女仔我就保护你，你是大隻仔我就拱你去前面，即是所有人都是即刻弱化矮化为一些他很表面的特征，其实是尤其是在现场。那这个是不是好事呢？这样即是连登现在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见到那么多小路和女仔出来，你男人老狗不是站前面嘛，即是有这些，但是其实女仔非常的勇武，即是人的差异性是冇咗啊！你系得翻你嘅性别啦，你嘅年纪啦，你嘅身形啦，咁样咁即系而你哋系即系呢句嘢真系好，我读出嚟好鬼矫情啊！即系咩？你哋将性命交付俾彼此，呢句就好真噶嘛！即系你使唔使坐七年，就系在于你后边嗰个拉唔拉得住你嘅啫嘛？系咪？即系你系要信一个人到咁嘅地步，但系你唔知道佢系一个咩人嚟嘅，其实。你甚至不知道他之前五大诉求是哪个诉求，他跟你诉求到底是不是一样，还是其实他只是想撚狗的。这个真的，我觉得现场是每每时每刻大家都要面对一个问题的嘛。尤其是你要谈你退不退的时候，你自己戴着口罩，你跟一群人在谈退不退，那些分歧和拗叫就在这里来了。即系我点知道你其实系咪根本系一个和理非理扮嘢嘅咁样？你入嚟就系想拉晒我哋走嘅咁样，即系好多呢啲状态啦。咁所以即系都系回复翻去一个位置，就系即系如果有一拣，如果嗰个刑罚唔系咁重嘅话，口罩呢样嘢点会变成一件咁普遍嘅事咧？咁样 咁呢个时候想兜翻去即系 Bewater， 即系 Bewater， 大家会好多谂法，上善若水啊，流动不居啊，即系好好正面噶嘛。咁但系咧，我就即系经历过呢啲嘢之后咧，我就谂翻起即系 Water 就系仲有一个形态啊，系黄耀明嘅演唱会飞系。咁呢本係黃碧雲嘅《勞其之死》啦，咁佢係寫九龍騷亂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佢出個時間係呼應緊梁天琦啦。咁佢入面有一段係非常之震撼我睇嘅時候，跟住我呢幾日經歷咗頭先上面同大家分享嘅嘢，我更加即刻諗翻起，咁啊讀俾大家聽啦。咁呢本書嘅一個特性就係佢有一啲嘢咧係真係喺英國檔案館嗰度抄翻出嚟嘅，當時嘅法庭記錄，有啲嘢咧係黃碧雲作出嚟嘅。咁我要读呢六句嘢咧，全部都喺引号入边，即系人讲嘅。但系黄碧云系冇交代呢啲到底系法庭记录啊，定系佢写嘅。咁就系讲九龙骚乱啦。咁就第一个人就话：你认为示威有没有成功？五个先成功了，因为系五十年代啦，所以仲有先。示威有什么收获呢？一败涂地，个个做晒监趸仔。啊！谂下梁天琦坐监嘅时候睇到呢段嘢，系谂住点啊？咁系咪意味住计划失败啊？根本没有计划，大家只是萍水相逢。我会觉得呢萍水相逢呢四个字先系，即系我现场见到 Bewater 真实嗰个形态。呢、這个系即系，我都唔知道自己讲到边。系啦，咁即系我哋。因为一开始即系周生又话，即系可唔可以由一四年嘅经验去讲同而家有咩分别啊？咁样咁好多人会形容系进化啦，好多人会形容香港人升级啦，咁样咁我同意嘅，有好多唔同嘅层面嚟讲，的确系进化同升级嘅。但系就只系就住我所见到嘅现场嘅情况，我会话其实系一种基于暴动罪嘅无可奈何，即系呢个系我嘅谂法。咁所以点解我甚至会话暴动罪系妨，即系我唔肯定啦，但系我甚至会觉得暴动罪系妨碍新闻自由同埋妨碍公共讨论，就系佢限制咗我哋好多嘅想象，同埋限制咗我哋好多可以做嘅嘢。咁即系头先讲 Bewater 冇领袖、冇大台、戴口罩、faceless 呢啲嘢，喺观察，即系好多可能，尤其是海外啊，即系嗰啲社会运动观察者嚟讲，可能系即系好。好新，其实唔新嘅，因为阿拉伯之春已经系咁，即系好呢一种 faceless leaderless 嘅 protest 嘅一种新嘅体验啦，咁样，我系快啲研究啊，咁样，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身处其中，尤其是即系我系记者啦，咁大家可能有啲系行动者，咁如果你身处其中嘅时候，嗰件事系咪仲系咁正面咧？定系即系佢系一种迫于无奈所作出嚟嘅？嗱，呢个系好体现到香港人嗰种。即系随机应变嘅方式嘛，哇！你咁样即系七年咁样搭埋嚟，咁我咪 Bewater 咯，我都照可以做到好多人嘅示威噶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同我一开始讲记者即系喺现场会被当成示威一份子嗰样嘢系好相关嘅，就系、是、即系头先讲嘅呢啲特性啊，佢系可以瞬间爆发到极大嘅能量出嚟，系咪？咁但系嗰个运动要点样推进？啲能量要 channel 去边度咧？其实是很靠都有四个字，舆论压力。即譬如现在有些人在讨论说，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和平示威，但我们逼到警察暴力对待我们，即是当年民进党的暴力边缘论那些，即可以号召到更加多人出来啦。那怎样号召更加多人出来呢？舆论压力。那我们怎样可以逼到政府回应啊？舆论压力。那舆论是谁做的？即在下。即是新闻界的人做出来的。咁所以即如果你所有运动的能量你都是要靠舆论压力来套现的。咁新闻整个新闻界就会很被动地成为了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你控制不到个新闻，你怎样可以控制舆论的压力向哪里走，是不是？咁所以就变成你要，如果新闻不成为你的同路人，个运动就会失败的。即类似是这样的状态。即我自己觉得。咁所以示威者先至会觉得记者一定要系自己人啦，即系记者一定要帮我哋啊，咁先至慢慢会可以去到啲记者要保护我哋啊，即系嗰啲咁样，记者要帮我哋顶啊，咁样嗰啲，即系但系真系顶唔到其实，咁即系呢个系我觉得今次行动入边点解即系弊公司另一位朋友林彦邦最近都比较惹火咁样，咁但系即系佢系讲话即系大家应唔应该打 TVB 嘅时候嘅记者嘛。咁即系佢梗系话唔应该啦， 咁但然之后就好多人会话我哋呢个立论系错，因为 TVB 即系 TVB 系都唔系报道紧真相嘅 ，TVB 都唔中立 ，TVB 系政府喉舌嚟噶嘛，点可以仲当佢系记者咧？即系有呢啲讨论噶嘛？咁但系我觉得所有嘢都系源于就系、是、即系个示威本身，你必须要将舆论，你必须要将传媒收归为你自己嘅其中一个武器嘅时候发生嘅呢啲情况。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谂法，但系我唔知呢个谂法系啱定错，大家可以再讨论。咁即系终于嚟到结论啦。咁就系、是、即系，请问几点？ 8:00。 哦 ，OK。咁就即系新闻嘅角色究竟系咩咧？即系其实我自己最想讨论到呢件事，即系新闻喺运动入边嘅角色系咩咧？咁呢个讨论其实系源于有一次有个讨论话应唔应该影嗰啲口罩嗰啲人。咁因为咁同一啲社運朋友，即系唔系做記者嘅朋友討論啊，咁就話你要答呢個問題，即系你使唔使去保護嗰啲唔戴口罩嘅人嘅咧 ？Even 即系如果大家有睇《亨張集》係 ，sorry， 議事論事係連啊馬車佢都 blur 埋噶嘛，佢 blur 住馬車個樣改做 BB 聲，就 call 馬車話我而家除低口罩就係為咗乜乜乜咁樣，即係嗰種諷刺係好嚴重咁。即系咪要去到呢个地步呢？如果我哋有责任保护示威者嘅话，咁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就算我哋行内去倾，咁又点呢 o、okay, k 你苹果、港台、立场，唔知仲有咩？端啊 ，so red 啊，唔知下山3000字，决定咁样做啊？咁系咪确保方向报唔会咧？即系你而家呢个状态，你冇办法噶嘛？咁所以嗰样嘢系得罪讲句系倾嚟好嘥气嘅。咁但系咁但系呢样嘢其实真系好涉及你到底你记者喺现场你做紧乜嘅先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大家而家好支持立场，非常之多谢大家。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大家支持立场，系因为立场有帮我哋，立场帮示威者，咁其实唔系一个即系当然都多谢啦。咁但系即系。唔系一种非常之健康嘅状态，即系我会好希望大家，如果系觉得值得支持嘅人，系因为佢做新闻做得好咁样。咁你知你中唔中立客系咪官嗰啲，即系 sort of 都系一种你做新闻本身，你个新闻嘅 product 做得好唔好嘅一种判断咯。即系但系嗰判断就唔系话啊，你帮示威者讲公道说话啊，你 expose 当然你 expose 公权力嘅暴力系好重要啊。咁但系。一间媒体做得好唔好，唔在于佢系咪有特登放特别多嘅资源，就系要 expose 警察嘅暴行咁样。即系呢啲嘢其实系歪歪地啊嘛。咁所以咁跟住，唔好意思啊。咁跟住下一个讨论一定就系去到咩叫中立客观啦、啊，其实咁样。咁好简单，即系就逃犯，即系其实系点讲咧？咁所有新闻媒体天然上都系民主嘅社会系对佢哋更有利嘅，自由嘅社会系对佢哋更有利嘅，呢个唔使拗噶啦。咁所即系如果我哋要放到件事好大嘅话，民主自由对新闻系好嘅，咁所以所有记者其实都有 stake 嘅，我哋都系 stakeholder。如果争取到民主社会，我哋得益嘅，呢个系唔需要拗噶啦，系咪？反送中更加系啊，即系你可以想象送中修订一通过。啲大家唔需要睇中国早新闻噶啦，系咪先？成哥第一个俾人塌翻去辣咁样，即系我哋个息系好高嘅，我同意嘅。咁但系系咪就代表我哋冇得做好我哋份工，或者系就系、是、因为我哋有个咁强嘅息，所以我哋系一定系要同示威者企喺同一阵线咧？咁我觉得唔系嘅。咁即系大家讨论到呢度，其实中立客观呢啲，其实呢啲非常之低层次嘅谂法啦，系咪？咁但系我以前做过另一间英文媒体啦，咁佢哋就即系其实佢哋唔会用 objective 啊，即系呢啲字，佢哋用一个字叫 impartial。咁但系咧，你睇翻我哋啲宣言咧，其实佢都解唔清楚 impartial 同 objective 有咩分别嘅。即系呢样嘢其实系学术界又好，业界又好嘅，你根本拗咗15年都拗唔清楚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我自己呢度有一个答案或者有一个我嘅理解啊。就是即 impartial 的其中一个译法其实是没有偏见这样。那传媒要做到没有偏见呢又不是做不到的，我觉得是不是？那譬如 呢度我自己准备咗几个例子，睇下讲边个先。即系譬如黄台仰喺柏林搏咪咁样，如果大家有睇，系好多记者问佢：啊，梁天琦就喺度坐监，你就而家嚟咗德国，你觉唔觉得自己对唔住香港人啊？咁样，咁呢、這个佢、有啲评论咁样，咁呢、這个问题系行内都有啲争议嘅，其实咁。你是不是天然地有一个定见，就是觉得坐监比流氓高尚呢？这样东西，所以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是不是？那即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是其一啦。其二就是梁天琦在16年的2月10号，我记得8号是冲突嘛，他10号出来开了记者会。我很记得他当时他说要开这个记者会呢，他 call 完之后呢，他先收到话选管会要禁制他某啲字眼嘅嘢，咁所以他个记者会有 address 到呢个选举通函嘅事啦。但他係话，即係他 call 个会之前呢係未收到嘅。咁所以他係话，我本身开呢个记者会呢係觉得传媒朋友一定对八号嘅事有好多问题，所以我企出嚟，大家有咩问就问啦咁样。而当时呢係有好多传媒朋友啦，行家朋友啦，我应该话，咁所有嘅问题，即系唔系所有嘅，就系、好多嘅问题，甚至系同一条问题重复咗唔知五次啦。我谂你哋嘅示威者有蓄意伤害记者，你会唔会道歉啊？咁样个问题系咁样去问，咁但系佢唔系问点解你哋要伤害记者，唔系问点解你哋要伤害警察以外嘅人嗰啲，佢哋系问你哋会唔会道歉啊？问咗两三次之后，唔同嘅行家接力啦。咁然之后有一个行家甚至系问，已经问到第四次啦，就系、因为梁天琦不嬲都话呢个系抗争嘅沙石啊，乜乜，即系佢有一套咁嘅讲法。咁然之后，我唔系话呢套讲法啱啊。咁但系有个记者系去到唔知第四五次就话，点解一句道歉都唔肯咧？咁样。咁我觉得呢啲例子，我咁啱 call 咗两位都系本土派，就唔系话即系净系佢哋系咁样，纯粹系我跟得比较多咁样。咁但系即系，我会觉得呢啲嘢其实就系所谓嘅 partial， 即系你 sort of 系预设咗有啲嘢，即系个价值判断预设咗掟砖掟到记者咧，你系一定要道歉噶啦，咁样，或者你预设咗流氓系俾坐监疏忽啊，咁样，即系我觉得讲一个唔系本土派嘅例子啦，即系譬如六四争议咁样，即系过去五年，如果大家有留意，是每一年都有啲中大同港大嘅学生会主席出嚟话，我哋唔去啊，咁样，然之后上封烟节目啊，不断俾人坐啊，咁样，然之后就资源会又闹翻转头啊，乜乜乜咁样。咁即系当时嗰个传媒想 present 嗰个状态啊，就系而家嘅后生仔系佢哋对中国冇想象噶啦，佢哋全部都系本土啊，大学嘅学生会更加系好多都系港独学生会嚟噶，咁样。咁但系咧，我因为我自己 follow 呢个讨论好 close 啊，即系我喺直至去到18年，我先见到有一种喘息咧，系话，唉，其实可能系而家啲后生仔本身就对政治冇乜兴趣啫，咁样。但系即系我会谂，咁你之前嗰几年拗嗰啲系咩嚟噶？即系你成日一日到黑俾周树峰，我讲俾周树峰好多好多嘅 airtime， 咁但系周树峰喺中大嘅投票率有几多？但系佢主导晒成个年轻人为何不去六四的讨论，就是我会觉得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些预设的立场，就是觉得不去六四是一种对大中华交的逆反这样。但其实那个真实的理由 ,which is 大家宁愿去黄室堡行街都不想行入维园，这个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更加值得我们去理，更加值得我们去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就将所有的 focus shift 在去一些其实未必是代表到整个世代的讨论那里。咁呢个系我觉得雨伞嘅时候，呢、這个时候就出卖周生。周生问咗一句就系话，即系佢话佢好好奇点解当日立法会个宣言系冇港独喺入边。咁我亦都另外听到有一啲喺现场做研究嘅朋友啦，咁大家都知系咩朋友啊？就话，唉，即系如果即系佢哋当时都喺出边就话，啊，如果个宣言又出咗个咩港独就扑街啦，咁样即系咁样。咁但系你同嗰啲后生仔讲翻咧，佢哋会觉得呢个系好奇怪嘅谂法嚟，点解后生勇武就等于一定会支持港独咧？佢连港独系乜佢都未谂过。 即系觉得系雨伞遗留落嚟好多既定嘅 stereotype 咧，系扭唔可以话扭曲嘅，即系左右咗大家见到嘅新闻报道。咁所以先至会有好多呢一啲拗而家嘅拗叫咁跟住即系我自己嘅立场就是、即系其实亦都系以前立场做，即系唔系讲我哋绝对啱啦，但系即系以前立场自己嘅立场就系、是、我哋净系会问点解，就唔会问啱唔啱。即系譬如我哋做一个专题叫《旺角他们》啦，咁其中有一篇系净系问一个问题嘅啫，点解旧砖可以掟得出手咧？咁样，即系我哋系唔会第一句就系话，诶掟砖破坏民主运动啦，大镬啦咁样，即系嗰啲，而系问点解嗰晚系可以全香港有你俾最少100个么？即系点解可以大家住咗咁耐嘅香港系可以有100个年轻人无仇无怨可以掟旧砖掟出手？即系呢个就系想问嘅问题。咁跟住好多呢啲嘢啦，即系譬如之后又做过一啲关于港独嘅专题啊。咁我其实大家认识我之前咧，圈内人咧就话我系本土派打手咁样嘅。咁我就觉得好唔公平啦，因为我写大陆维权人士嘅报道写得好好啦，我就觉得好委屈啦咁样。因为即系我会反思啊，当时即系点解我可以好冇立场咁样做好多嘢？咁但系我唔知兜到去大西洋，但系我想兜翻嚟就系头先讲话。记者在运动里面有 stick 的，记者和大家追求的东西 是一致的个方向，但我们是这个是我自己的解，我和立场的朋友都没什么谈过，但这个是我自己的解读，就是我有 stick， 我会关注件事，我会尝试去拆解，但是我对件事的输赢我是没有责任，还有我是不可以左右件事的输赢，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我都不可以说我是不是帮到个运动的，我是不是可以动员更加多的人出来啊？我是不是可以，我是不是可以帮勇武派搞点啲浅黄丝啊？我是不是可以帮浅黄丝搞点啲勇武派？即系其实不是呢件事嚟噶嘛，系咪？即系我即系好重要，所以重复多一次就系、是、记者做嘅所有嘢，讲到尾都是要一个更好的公民社会，要一个更好的公共讨论空间，呢啲是毋庸置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我自己俾自己嘅嗰种何谓 impartial， 何谓做得好嘅嗰样嘢，就系我唔会有心去左右场运动嘅成败。咁所以点解立法会嗰日嗰件事系咁对我嚟讲个矛盾咧？就系、是、因为我知道嗰条片系 sort of 影响咗好多和理非对勇武派嘅睇法嘅，但系嗰个唔系我嘅原意嚟嘛。嗰、那个系我一个好直观，哇！咁多人冲入嚟做乜嘢啊？咁样走去问。问完就算咁样，你喊就后话啦吓。呢个之后都可以再讲。唔系，但系系啦，咁呢样嘢啦，咁所以呢样嘢我哋对运动嘅输赢系冇责任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呢样就可能讲少少非常之形而上嘅东西，就系、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以前做专题嘅时候咧，有一个。有一个谂法嘅，就我觉得香港嘅社运嘅朋友咧，佢哋讲理念咧系讲到1999嘅。我就曾经有一个谂法，就系、是、如果由我哋去帮佢哋梳理，会唔会好啲咧？咁样咁即系有一个概念就系、是、即系阿伦特所讲，即系你个行动咧系一定要结合言说嘅，即系 action 一定要有 speech 去互补嘅。即系如果你件事系冇 speech 嘅话，你 action 就唔能够算做 action 嘅。我自己以前会有一个想法，觉得、新闻是不是就要补足 speech 的部分，但其实后来这件事之后，我是觉得没办法，即是不可以这样的，即其实、运动的言说，什么叫运动的言说呢？就是为什么要冲到立法会先？如果没有马车的话，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冲到立法会？沙田为什么要走十字路？为什么走十字路到现在都是没有人知道的？咁呢样嘢，即系你会唔会觉得系因为最后警察嘅好多不合理嘅武力，就 justify 到佢哋占咗3粒钟十字路呢件事咧？咁可能而家都仲得嘅。咁如果佢发生第三次嘅时候，仲系咪得咧？即系呢个就系所谓言说嘅意思，到底个行动嘅意义系咩啊？你系需要你系行动者有责任去话俾大家听点解？即系冲入立法会金钟宣言好清楚系咪？但系之后好多行动其实唔系，即系上水咁样。大家最后记得就是警察逼到个后生就跳桥，是不是？但这件事 之所以发生，当然是因为之前的行动，但你的行动不是为了逼这件事发生的嘛，即你的行动是有些 purpose 的嘛，是不是？我觉得暂时是不见这部分，而这部分新闻是没办法我来补足，即所以这个是我的想法啦。即其实去到最后就是新闻在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或者是这一场想讲，就是在运动的角色是什么呢？这样大家就说你不用想那么多，你帮我们报道真相得了。但是在我自己想法里面，其实真相是一个很奇怪的字，即是我会觉得是要用本质去形容新闻到底是应该报道着什么。那为什么真相奇怪呢？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 faceless 的 movement， 你要理解一场运动，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在连登到找 telegram， 然后就 telegram 拗啦，或者你在现场拗啦，你好，我是立场新闻记者，尴尬间倾两句。但是你这个状态之下，那场运动有几千人，被你捉到20个好吗？被你捉到10个好吗？他们讲的东西你砌埋一嚿，出了一篇报道专题一万字很长，那些人看完就觉得哇，我理解了整场运动了。即这个就是那时做旺角他们的一个疑虑，就是我们那时找到11个朋友去谈，是只有一个有订砖的。我经常想，如果当时我们找的不是这11个朋友，旺角他们的写法呢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但是最后很 unfortunate 地是香港媒体这样讲好像很衰，但是即是没什么对旺角冲突这么详尽的报道啦。所以如果可能10年后20年后大家找呢，一找就找回旺角他们，但其实旺角他们只是11个人的讲法，在这一场运动里面这个情况是更加严重。所以什么叫真相？记者到底可不可以找到真相呢？真相。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转用本质这个字，就是我们找不到真相给大家看的，这个是一定的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其实是拓阔大家对现场对运动的想象。即是那个想象又是拿回西一出来讲，如果没有那段片，你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些口罩仔其实是那么小个的、那么可爱的女仔，即是你可不可以想象到，即是其实是大家见到那些小朋友即是撞立法会那些可能是得13岁。如果我们没找到这些 case， 或者没有人去讲的话，你是不知道的，你永远就会觉得他是以前鱼蛋那班人。你会觉得他们个个都是以前鱼蛋那班什么因为暴动罪那些厨师啊、不是大学生啊，即很多这些嘛。那你就会觉得他们全部都是那些人。那但是透过我们的在现场的记录，其实你是要看回、原来这场运动不是我本身想这样的，不是暴徒，即暴徒原来有面孔的，暴徒原来那个 range 是这么阔的。我想说刚才79个不订砖，73个订砖嘛，是不是？73个入面呢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伯举手说要订砖。我现在告诉大家，聪聪子是有60几岁的人的。跟住在7月1号那晚，即是当日的夜晚，我见到这位阿伯搬铁马帮手。那我现在就是扩宽大家对聪聪子的想象，是不是？咁所以其实即係所谓嘅本质，其实我觉得係一种你听到或者你见到之前你永远都唔会估到，但你一听你就觉得哦係喎，都合理喎，嘅一种咁样嘅状态。其实佢即係其实个运动係无限嘅，咁新闻係冇办法为大家呈现真相，但係新闻可以俾到大家呢个想象。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好鍾意想象呢个字啦，读埋呢句先。咪即係其实我哋唔係要报道真相，我哋个职责就是要挖掘可以拓阔大家想象的这些元素和呈现回出来。即譬如大家好听，即譬如路透社未做了一个专题是讲的手势的东西，所以我会在沙田那里，即我见到他们有做这件事，我就决定行那条运输链。最后那段片都颇成功，即是多谢大家，就是一种我给一个方法你们很容易这样去进入到现场的状态，感受到现场的气氛。而这件事是本身你不落现场的话呢，你是没办法可以感受到的。那这个我会称之为一个称之为一个即做得好 的新闻，即我会自己这样想。即当时旺角我自己有一个挺深的印象，就是呢因为我的 Facebook 很多同温层的人，那我会发现呢 当掟砖的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所谓的左交或者前做过前线和警察纠缠过的左翼是很理解这件事的，即是他们觉得掟砖没什么大不了，但你知道外面就暴徒。我自己呢就因为201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我是没有做记者的，因为是有一份工的礼拜五换去另一份工礼拜一，这样即中间就没有记者做了。那么那个礼拜就是1130个礼拜，所以我落过去。我是唯一一次那次没带记者证落现场。咁跟住呢係试过喺即係仲近过我而家同周生嘅距离，係俾人噴胡椒。即係我係有呢个体验。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人掟砖嘅时候呢，我都係冇乜特别嘅反应。但我觉得呢个就係一个问题所在。即係如果所有人都要俾差佬打过你先至理解点解而家香港有1000个人愿意掟砖，咁你永远都理解唔到㗎喎咁样。即是这个是以前我们面对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现在一来 是今次可能出师有名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就是要靠新闻做新闻的人去找一些可以突破大家想象的东西，或者用一个更加好的方式去呈现现场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气氛氛围绝望感去做出来，即是才可以拉得埋。咁你可能想象呢样嘢一讲，其实大家就会諗到一本书啦，叫想象的共同体啦，咁样咩嘅。即係大家可能以为嗰本民族主义嘅经典，咁但係其实嗰本系其实系探讨緊新闻嘅作用嘅嗰本书。佢就系讲啲共同体呢个想咩叫共同体呢，就系、是、即係可能你住屋村咁样，上德村咁样，梁天琦票仓乜都好啦。咁然之后呢你住嗰个村，你会叫自己做上德人。但係你其实系识唔晒嗰啲村嘅人㗎嘛。是咪？但是你会同上德嘅人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哋都系上德人，即系沙田咁样，沙田盛产自由啊嘛，系咪？即系嗰日我见到好多人举呢个牌啊，即系沙田盛产自由西咁样，即系你对沙田有一个归属感啊，但系你根本唔识嗰啲人。咁佢就系讲点解民族主义会出现，就系、是、因为报纸嘅普及啊嘛，即系透过新闻，你突然间可以想象到你同呢啲人嘅关系，你想象到你同。即系我住屯门嘅，你住唔记得咗上水嘅，咁即系我，但系我哋可以想象到，我哋都系香港人。呢样嘢其实系透过新闻去完成噶嘛。咁我就会觉得新闻就系去到呢度嘅啫，即系新闻就系去到一个位，就系大家可以建立到一个共同体。呢个系新闻最尽嘅点啊！即系譬如当日，即系当日七一嗰日，我想最后都系想兜翻过嚟嘅。咁我觉得嗰日系好大程度上 hold 翻住和理非同勇武本身出现紧嘅分歧啊！即系个分歧系去到当日9点未冲到入去嘅时候，已经系网上系炒到一片混乱。你觉得运动即将嗰个 moment 就分裂噶啦，咁样李立峰嘅嘢就成真啦，就分裂啦，咁样即系咁嘅位。咁但系。好彩又好，唔好彩又好啦，咁系两样嘢。咁就一嚟我拍到嗰条片啦，二嚟有我唔讲马车啦，有梁继平啦。咁所以我觉得嗰件事系好显示到我今日要讲嘅所有嘢。其实兜翻嚟，新闻或者记者系我又好，唔系我又好，喺嗰种现场你做到嘅嘢咧，你只系能够话俾啲观众听嗰度有咩人，嗰啲人原来系点样样嘅。啊！原来有个咁细嘅小妹妹咁样，即系大家就会即刻有一种 solidarity 啊嘛，即系会觉得啊，即系大家香港人真系漂亮啊，美好嘅灵魂啊，啲后生仔点解咁样瘦啊？你即刻觉得嗰个系你个女啊咁样，即系会有呢一种。但系呢个就系我哋做到嘅界咯，即系如果新闻系冇责任或者系冇办法帮大家去揾嗰个运动嘅意义啊，我哋可以做嘅嘢就系、是。如果你个运动系冇意义嘅话，我哋就报道你冇意义。即系嗰小妹妹话，佢哋唔走，我哋都唔走。我哋一定同佢哋一齐走，惊听日见唔到佢哋，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但系佢亦都，我记得佢亦都有话，有啲人话要尊重死事嘅决定，但系我哋都系决定抬都要抬佢哋出去。佢呢个讲法当然好感动啦，因为佢把声好可爱嘛，系咪？咁如果佢系一个30岁嘅男人，佢话我打晕佢都出去啊，咁样点啊？咁样，即系其实。件事就即刻唔同咗啦嘛，系咪？ 而我作为一个做新闻的人，我是不会帮你兜的嘛。我是会说刚刚有几个人呢一夜打晕了那四个死线，将他们呢夹硬抬了出去，我是会这样讲的嘛，是不是？所以新闻无论怎样做都好，是改变不到个运动的方向，即是你共同体 form 了 OK， 这个是新闻的责任，我们不会回避。但你 form 了这个共同体之后，那个共同体到底是怎样行呢？那个共同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聚集在一起呢？这件事始终都是要靠示威者自己去完成，即是那个行动和言说那件事，其实两件事都一定是需要抗争者自己去做。你怎样去可以为那个运动证明，即证明他是对的，或者你赋予个意义给他，就是当日梁继平所做的事。而这件事其实是咁當然，我哋可以幫佢拍段片放出去啊，乜乜乜咁啦，就唔 blur 樣啦。但係最緊要就係，但係即係嗰樣嘢係一定要係去做啊。咁所以講到呢度都差唔多完，但係即係分享少少嘢作為一個結論咁樣。即係點解要咁樣割席咧？咁樣即係大家可能嚟聽係想聽啲好感動咧，啊嗰啲小威姐真係好好啊咁樣，即係嗰啲。咁但係點解會決定講呢啲嘢咧？就係、是、其實即係記者係。現場好多人會叫我哋加油啦，會貨金啦，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咁係即係同埋我見過最多嘅就係好多示威者話記者要小心啲啊，你哋捱生捱死，你哋一日做十六幾粒鐘，你咁危險，警察而家打埋你哋啊咁樣。我每次聽都覺得好奇怪啦，即係會覺得嚇、啊，我有幾多證喎、啊？我有公司包底，公司有法律顧問啊嘛，假嘅其實立場冇，唔係有有乜係啊，即係我哋董事。我哋董事之一系唔可以，所以 anyway， 咁但系即系我成日都好奇怪，点解即系示威者会咁样同我哋讲咧？即系我哋其实真系受唔起。首先，大部分记者都系有人工啦，第二件事，大家系冇人工咁样出去示威咁样，我哋唔知啦，我唔想知咁样吓。好多人都有美国一万蚊一个啊嘛，系啊系啊。 咖啡工 点样过日子啊？系啊，大家听到啦，多啲帮衬。系啊，记住多啲帮衬 Bruno 啊。咁即系我哋受唔起大家咁多嘅鼓励，其实，因为其实我哋正如头先个角色，我哋有识，但系我哋对输赢系冇责任。咁我哋本身我哋系即系，唉呢度有个 call 啊，嗰个真系英文嚟嘅，唔知想点真系。OK。阿倫特啦，都係即係 only sheer violence is mute, and for this reason, violence alone can never be great。即係佢意思就係只有絕對嘅暴力先至係完全冇言説嘅部分嘅，亦都係因為冇言説嘅部分，所以絕對嘅暴力係絕對冇可能成為偉大嘅行動。咁所以言説嗰部分好重要啊。咁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言説都要靠示威者自己完成，而新聞係冇辦法幫大家去成就呢種偉大，係我哋嘅。角色就是归纳和呈现，即是大家作为行动者的那种伟大，亦真的很尴尬都是这么说，即是怎样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七一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我，而是梁继平。如果没有他的话，其实我也没什么必要坐在这里。所以是的，即是我想大家看回这件事，即是所谓跟大家割席，其实是希望想大家睇翻清楚我哋嘅身位嘅尴尬，同埋即系记者到底喺现场嘅角色到底系点？咁分享到呢度啦，唔好意思太长。咁又希望大家踊跃分享翻大家嘅谂法。 OK， 好多谢阿蓝啊，我谂今晚系我啱先大家听到应该都系应该会类似我有同感，就呢个系一个好精彩嘅 presentation 吓。一个好精彩、好完整吓，佢后屘用割席呢个字，其实我系完全唔同意嘅吓，因为我觉得佢喺啱啱佢系作为一个前线记者嘅身份，其实你见到其实佢系带出咗好多嘅反思俾我哋嘅吓，一方面系对抗争者嘅内部嘅一啲问题嘅反思啦，呢个系佢第一部分系咪？即系包括 Be Water 啦，包括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啦，包括呢、這个冇脸孔嘅抗争所导引出嚟嘅问题。我觉得呢啲问题系真实嘅，而且我相信其实在座好多朋友应该都系有好深切嘅感受。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部分本身系好重要嘅。然后佢喺 second part， 其实佢对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喺呢个场运动入边嘅角色。 或者抗爭者對記者、對媒體的 expectation 同佢自己的理解，亦都做出一個好好的一個反思。而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自己你記得我哋上一次就揾咗李立峰教授嚟做分享，今次就揾阿藍嚟。點解我會覺得呢啲反思係好重要嘅咧？尤其啲大家未必中意聽嘅反思，我都係特別重要嘅。個原因就係、我覺得任何一場社會運動咧，係唔應該只係得行動，或者只係得一種聲音嘅，或者任何嘅行動，或者任何一場社會運動，要能夠喺個社會生根，或者你要能夠得到更加多人嘅理解同埋支持。即係啱先阿藍用個字叫做圓説啦。其實呢個係本身係需要大家一齊去做嘅，即係話從來都唔係。即任何一个社会进步或者社会运动要推向某一个方向呢，其实它背后都是需要有很多的对运动本身的理解、反思和批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即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今晚这么多朋友坐在大家一起谈呢，我想我们不是要只是要找一些其他人跟我们一样的声音就够，而是其实我们希望有这个场合呢，尤其大家会我自己特别感受好深刻，就是呢一场运动入边，因为大家都遮晒块面之后咧，其实我哋反而好欠缺彼此交流嘅机会，或者大家有机会去分享啊。而呢样嘢，我觉得系对每一个人都系重要嘅，即系理解彼此啊。你可能系前线嘅，可能喺后边嘅，但我哋都需要理解噶嘛。吓、啊，所以其实我所以今日系好好多谢阿蓝嚟同我哋做呢个分享。咁另一个要多谢嘅都唔系好认真嘅，就系、好多谢佢同埋好多媒体的朋友在这次运动里面所付出的了。我想这个是对你不要赶住，你不用讲一下。真的要好这个不是客气的东西。我想在这次运动里面大家都会见到，其实媒体其实他未必我不觉得要站在示威者、抗争者那边，而是说媒体能够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等整个社会不单止是抗争的，是整个社会对整个事件其实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他刚才用他自己的本质，即是他说不是真相，即是怎样令得而这些报道这些反思其实是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对整个运动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即是我觉得今次运动，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疑问，好多嘢系唔认识嘅，即系好多嘢系唔了解嘅。包括我哋，即使我谂嘅抗争者自己咧，都未必能够睇到成件事系一个喺咩情况之下点解会出现。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哋系一个其实我哋所有嘅香港人其实处一个共同学习嘅过程入边，即系我哋一齐去理解，而理解系需要反思，需要我哋好多新嘅 idea 出到嚟嘅。OK 啊，我哋跟住会开放讨论嘅，但我想喺我嚟紧有充分嘅时间，我预计我哋会有个半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嘅。但喺讨论之前咧，如果有朋友想提早离开嘅咧，我先想提早离开嘅朋友咧，而家趁呢一个逼嘅阶段咧，先离开先，好嘛？因为我理解啲朋友可能坐咗太耐。OK， 咁走嘅朋友而家可以走，如果之后就最好就冇骚扰啦吓。OK， 我哋开始我哋嘅。我先开个头先吓，因为我自己都有好多嘅困惑吓，关于呢一场运动。我先问几个好大脑嘅问题，我想你或者其他朋友等阵都可以回应。第一个问题咧就是我自己都一路思考嘅，就系、其实去到因为成个反送中运动，几乎每一场示威我都有参与啦。我印象好深刻，就去到陈建文、戴耀廷佢哋坐监啦，然后之后嗰一个礼拜啦，应该系4月29号系咪啊？嗰场示威游行入面咧，其实系13万人啦嗰次，4月28下，然后嗰一场入面咧，我自己留意咧系年轻人系好少嘅，即系去到4月28号嗰阵，年轻人都仲系好少嘅。所以当时咧，我记得其实大家当时觉得呢场运动都系啲中老年人参与嘅运动，年轻人系唔会被 mobilize 出嚟参与嘅。咁后来成个古仔就出现咗急剧嘅转变啦，去到6月份系咪？其实我系一路都好 puzzles 嘅。其实呢场反送中运动同雨伞运动之间，其实系个关系系点？或者等阵有啲现场嘅朋友可以讲嘅，即系我想理解，我纯粹系想理解究竟这个反送中运动同雨伞运动之间 其實有冇一啲嘅有意識嘅一啲 relation， 或者其實之間有一啲嘅內在嘅聯繫，或者大家會覺得好似係咪好有意識地成全緊一啲嘢咧？嗱，呢個係第一個我好 puzzle 嘅。第二個我好 puzzle 嘅地方咧係我係搞政治哲學嘅，咁所以咧我係唔係好我好好奇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任何一場社會運動咧，佢都要正當化自己嘅，即係話正當化自己意思即係話佢需要訴諸一啲價值。去同公眾講呢場運動咧係合理嘅，呢場運動係值得支持嘅，或者我所採取嘅行動咧係 legitimate 嘅。嗱，我覺得任何社會運動咧，其實佢都係需要，即係你唔能夠話我好憤怒，我好興咁就完噶嘛。咁你一定要講你憤怒嘅原因係咩？點解你呢個憤怒咧係有合理嘅理由支持嘅？所以我自己係好，即係我一向我都好關心嘅就係每場運動入邊咧，嗰啲抗爭者或者示威者佢會。诉诸一啲乜嘢嘅价值或者一啲乜嘢嘅理念咧，嚟去合理化自己嘅行为或者合理化佢嘅行动，呢个就阿兰啱先所讲嘅元说啦。其实系咪即系话所以你见到金钟之后咧，即刻有个金钟宣言出嚟。其实嘅意思就系佢要用嗰个宣言咧，去合理化嗰个占领立法会嘅行动啊嘛。由其实香港嘅朋友其实而家好意识到呢样嘢嘅，所以而家一场行动之后咧，就即刻话啊，我哋要打二轮战啦，咁样。然后咧，我哋要开始写文啦，咁样。咁写文有内容啊，系咪？即系你唔系话你写文啲人就会 buy 你噶嘛？嗱，我铺陈呢个背景，其实我想讲我的困惑。个困惑系咩咧？第一就系喺雨伞之后，大家都见到成个二轮咧，即系啱先阿林所讲嘅，就系好似系所谓嘅本土派同所谓传统嘅。泛民或者所謂傳統嘅所謂左交嘅論爭啊嘛，然後好多人會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開始一直都以為咧，喺年青人入邊咧，可能對本土派或者本土運動嘅某啲嘅理念咧係好 buy 嘅，而嗰樣嘢咧係佔主導嘅。嗱，我以為係咁樣嚇，但我後嚟我發覺呢場運動一路走落去咧，我發覺係好令我自己驚訝嘅。點解咧？可能有啲朋友知道我係一個自由主義嘅立場啦，或者好多人會話我係左交啦。然後我發覺喺呢場運動入邊咧，大家訴諸嘅價值咧係好 liberal 嘅，以呢個聲即係好自由主義式嘅價值。簡單講句就係、是，譬如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然後咧，我唔知點解啱先我問你提出嚟嘅問題就係、是，我以為會出好多譬如本土派嗰啲 language 咧，喺今次運動入邊咧係冇出現到嘅。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即系譬如你最明显就是 G20 嗰个广告，你睇啲广告嗰个啲 values 系 free Hong Kong democracy now 噶嘛？咁你系 appeal to freedom and democracy 噶嘛？然后你讲紧普世价 ，OK， 你俾我讲话先。OK， 你讲普世价值咧，金钟宣言，我记得其中一个版本一开波就系呢个系我哋嘅普世价值啊！我要采取一个咩嘅全球公民抗命行动之如此类嘅。嗱呢个系我 observe， 我觉得好。我純粹一個 puzzle 啊！我唔係講緊落咩 judgement， 其實我係好驚訝呢樣嘢係喺一個乜嘢嘅背景之下出現嘅。OK， 呢個係我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對唔住，就放俾大家問下。你啱先有提到一個 point 嘅，即係話講兄弟爬山同埋一齊嚟一齊走之間有張力啦，係咪？人哋其中有 mention 到嘅就係、是其實在任何的 collective 任何的集體行動裡面，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會譬如讀政治理論的人是會有一種想像，是不是就是直接民主是最正的，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負責，就不需要有 leader， 不需要有 coordination。 但我想其實實際上 我自己覺得這個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我覺得去到後面可能都是一個我会觉得其实是不 workable 或者是一个 myth 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兄弟爬山 suppose 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嘛。那么各自努力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我没有一个任何位置去挑战你。但个问题就是你怎样爬山呢，其实你会影响整件事的嘛。就是说你不可以说我爬山你爬山，然后我不可以 challenge 你，总之怎样爬都可以。但实际上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集体嘛，我们是做一个共同的事。我想讲咩？我想讲就翻翻啱先阿蓝提嘅就话，其实喺呢个现场嗰啲抗争者进行呢个集体决策或者做决定嘅时候，无论用咩方式都好咧，其实你问咗个问题啦，就系究竟系咪 democratic 啦，系咪够民主，或者其实有冇足够嘅民主嘅过程喺入边？ 嗱，呢个问题好令我好有意思嘅。我其实想追，甚至想追问，其实喺呢一个运动入边，或者喺前线抗争者入边，其实佢哋会将 democracy 或者 democracy 背后嘅 values 睇得几重咧？即系佢系会唔会觉得系要将呢样嘢系放喺佢哋嘅决策过程入边？譬如我哋要尊重每个人系 equal 嘅。我哋要有一个程序，如果个程序，因为民主意思就系透过一个合理公平嘅程序得出嚟嘅嗰个决定咧，系大家要共同遵守噶嘛。即系我意思系话，咁到最后啱先你讲嘅例子系咪啊？即系话好似70几对票对争嗰几票，有啲人就话你兄弟爬山啦咁样。即系啱先你举个例子，其实我想问嘅问题就系、是，其实喺呢场运动去到呢一个 moment， 或者可能在座朋友可以同我去讲，即系话除咗反送中呢个条例本身之外。如果我哋希望呢场运动走落去，或者我哋觉得呢场运动 in the end 其实希望香港即系向呢场运动转化成为一场民主运动嘅时候，或者我哋将来诠释呢场运动系一个民主运动嘅时候，其实所谓嘅 democratic 呢样嘢或者 democratic value 作为一个 element， 其实喺呢个运动入面有一个咩角色喺入边咧？其实我系第三个问题，我系三个问题，其实我都系 puzzle 嚟嘅，即系真系困惑嚟嘅。咁我想阿蓝解答一下，等阵有其他朋友都可以回应一下先吓。今日我哋所有嘅讨论，我哋会有 video 咧，会摆上 YouTube 嘅。但系咧，所有各位嘅 face 咧系唔会出现嘅。OK， 声音系会出现，但 face 唔会出现。如果你连声音都唔想俾我听到，或者其他人听到咧，你同我哋讲声，到时候我哋会攞走佢。OK， 放心。 周生你好，自我介绍先，刘以正系。咁我特别针对第二个问题啦，我觉得。用一套好 general 嘅自由主义理论话，行动系争取自由啊，去行动争取民主，我唔会话错，但系会系一个非常之表面同埋好难去诠释到成个运动嘅成个本质嘅一个行动，而正正呢个就系犯咗嗰种年青人一定系勇武啲啦，然后一定系支持港独嗰种 stereotype 入去咯，因为。其实点样一定可以用到自由主义同埋民主嗰套 elements 去解释噶嘛？而抗争者亦都好明白，佢唔用呢啲价值去 appeal to 大部分嘅香港人嚟，佢系好难出师有名，佢好难 legitimize 自己个运动。咁但系代唔代表佢哋每一个人心入边都真系将呢样嘢摆喺第一个 priority 咧？即系佢可以有，佢喺呢个行动本身可以有可能社群啦。即李立峰今日寫一篇文啦，寫得好好啦。咁就系最后一段就系讲三种路径啊，社群工具同埋价值嘛。咁可能社群民主自由，咁佢点样排呢？重点系佢点样排，而唔系究竟嗰个 ranking 入面有啲咩理念喺入面。而我喺个运，即系我参与咗呢场运动啦，而且可能以唔同嘅身份。咁而喺个运动，其实我好感受到，其实呢个就系、是、可能系就系呢五年嚟嘅所由雨伞慢慢铺陈到而家，不论啲人有冇经历都好啦嘅一个结晶品。而嗰个结晶就系、是。我未必好多人都喜意听，但其实这个运动就是引育了香港民族这件事的诞生。Okay. 所以即为什么我这样说，就是你听起这个运动听到最多人讲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是香港人加油嘛，这个是最最最 frequent 你听到的口号。很多人会讲警暴，有人会讲反送中，但是没有一句口号出现的频率是多过香港人加油。而我不断在想这个问题，即我过去一个月都不断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讲香港人加油。而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家追溯即吴国籍啊吴分化，咁最后返去嘅一样嘢就是点解啲人会咁样讲，就是因为佢係一个即係佢将个社群摆喺呢个运动佢最珍重嘅一个价值嘅第一位，即係呢我所以点解我会咁讲，咁即係大家专唔专用民族用共同体用其他语言去解释呢一个即係 community 或者觉得 nation 呢件事好 racist， 好就会諗起法西斯諗起纳粹，咁呢个系另一个讨论。咁但係我諗用语唔紧要，即係共同体如果大家容易接受啲嘅就用共同体呢个字。咁但係我諗呢件事就系象征咗就系成个运动入边。点解我咁讲，就系我好记得喺维景中嗰日我同咗四个00后嘅同学仔倾偈，我唔识佢哋都唔识我。咁然后我问佢哋点解参与场运动，我问佢哋有冇参与过雨伞运动，四个都冇参加过。2016年有冇去过旺角冲，知唔知旺角冲突，有冇去过旺角，佢哋都冇去过。佢知唔知边个梁天琦，佢都唔知道。有冇睇立场新闻，冇睇立场新闻。 佢哋知道，即系我问，咁你边度收信？你边度收风咧？你边度收资料咧？Instagram 啊，苹果啊，即系当苹果 rank 高个立场新闻嘅时候，就咁anyway， 件事就系证明咗大家唔系即系嗰个佢哋对。他們不是有那種由、我不斷在雨傘積落來那些恩恩怨怨然後重新反思、其實可能他們真的完全沒有這些，而我很問他們很直接，就是為什麼你要走出來，為什麼你要去維警總，為什麼你要在這次運動到由完全不 active 變得那麼 active， 完全違反香港人過去的一些抗爭邏輯呢？他們答我就因為即他們都答不到，即他們都給不到一個答案，而但是他們會知道就是他們不敢做香港就沒有了，即系呢个系佢，你可能佢哋系唔，即系佢哋四个都系大学生嚟嘅，咁但系可能佢哋都冇好深刻思考，或者冇，可能而家佢哋谂法都唔同。咁但系最翻翻去个 point 就系、是，我睇到嘅就系大家唔系自由民主呢啲系摆上台去讲，咁但系你问佢哋最核心佢谂紧嘢咩？ 我咪好快回应一句， 我唔系咯，唔使。 咪一句，唔系我今日咧，我喺啱啱喺书展嘅时候咧，我题目正正系我是香港人与命运共同体，我回应一句，真系有对唔住，其实两者冇冲突嘅。当你话我是香港人嘅时候，当你话我系一个共同体嘅时候，或者你所讲嘅一个 community 嘅时候，其实你要再追问落去噶嘛。就是你那個 community 支撐呢個 community 的 value 是啲乜嘢嘛？因為你唔能夠話，因為我哋講廣東話係咪？我正正係想講嘅就係呢兩者之間其實係有一個內在 connections 嘅，即係話佢哋唔係純粹基於策略去講自由民主，而係你覺得如果呢啲 value 是構成呢個共同體嘅基礎，所以其實呢兩個對立咧，我所講嘅呢個表面上以為一種嘅政治社群、一種社群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嘅論述同埋自由民主嘅價值之間。我覺得在這場抗爭入面或者香港的抗爭入面呢，不是一個非此即彼和對立的關係。這個回應完了。 有沒有其他朋友想 OK， 現在阿藍沒問題，我們 OK。 喂，咁大家好啦，我係刘汉。咁话说头先阿南啦，问到边个系做过记者啦。咁我谂咧，我假假地都算系一个记者啦，因为我曾经系第二十一届嘅明报校园记者。咁同埋喺嗰阵时啦，个开学礼啦，我喺林郑月娥后面高举完香港独立标语，然之后就受到呢个政府打压啦。例如之後的下一個月就無啦啦帶了一把 BB 彈槍，然後被個警察亂咁拘捕。咁呢幾排上訴成功啦，我咁係要好多謝李柱銘啦，同埋其他幫我打官司嘅人。咁話說啦，我想講翻一樣嘢。頭先周寶松教授啦講到一樣嘢，就係、是、社會運動啦，好需要 justification 啦。咁呢樣嘢我係好認同嘅。咁我覺得七一嗰日啦，其實啲抗爭者做嘅嘢啦，係可以 justify 到嘅。咁我哋可以睇到moral philosophy 入面啦，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理論啦，就係、是、utilitarianism， 即係效益主義。咁效益主義啦，無論喺 normative ethics 啦，定係 meta ethics 入面啦，都係非常之有影響力啦。咁喺 meta ethics 入面啦，就係、是、可以將一啲道德句子啦，例如 X 係啱 ，X 係好，或者 X 係應該，諸如此類，邏輯等值咁樣轉換成一啲經驗句子。咁呢個就係話咁任何事如果係傾向於令到受牽涉者幸福感就係啱，任何事如果傾向於令到受牽涉者痛苦咁就係錯。咁下一主義啦，係可以再推埋落去就係、是、自由主義。咁喺 John Stuart Mill 佢 On Liberty 入面第一章佢都有講到啦，佢入面所講嘅自由主義啦，就係、是、用緊效益嚟推論。咁講起自由主義啦，有一本書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是、John Locke 嗰本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啦，咁佢入面有講到啦，政府係應該得到民眾同意啦，然之後先係可以管治民眾。咁我哋睇到啦，咁莊洛嗰陣時講嘅政府係包括埋立法權嘅，亦即係個我哋而家嘅立法會。咁我哋有睇到而家香港嘅立法會啦，完全係冇經過民意授權啦，可以話，因為有一半議席啦係嗰啲所謂嘅功能組別。快少少。係。咁所以講啦，嗰啲抗爭者咧。是可以為他們所做的 justify 到，因為現在這個立法會沒有民意授權，所以說他們現在是要反抗來奪回立法權，這個就是道德可以為他們 justify 到的東西。 OK， 好，多謝劉啊。 不如大家講，盡量講，突然間出現了很多紅 色，你的間不中你都要回應一下先的。 我是中年人士，我落河和李飞。七一之后呢，不断有很多朋友问我，我听闻我是 Christian 来的，你看到这样掟砖啊，打烂玻璃，你有什么感受啊？你赞不赞成啊？你认不认同？我想不是因为那个小女的甜片呢，即其实是令到我们香港人都很多即 connect 了，真的没有去割蔗咯。咁同埋我喺另外一啲论即係都係论咁个座谈会都傾呢，都有啲中年人士话啊，如果我后生我都冲入去立法会，因为睇到立法会嗰个议会嘅 function 系冇咗啦嘛，所以即係咁嗰啲細路去勇啦，夠膽去冲入去囉，有人去代替，即係做咗我哋嘅代表。咁即係个讲今日嘅运动，其实有啲即係我觉得记者个报道好重要囉。我赞成你係要中立。即係你今日嘅记者你报道到有啲示威者去打警察呢啲片，即係你都可以俾我哋睇，我觉得係应该要嘅。我觉得我唔係淨係企喺示威者嗰边或者勇武派嗰边，亦都可以企喺警察嗰边。即係佢哋都係好惨嘅。佢哋虽然受伤，但佢哋企足成你係游行几耐佢又做几耐，可能耐过你要善后。即係我自己觉得要公道啲囉。当然都以我有七月银发游行嗰日我都有去嘅。咁我都好听到啲口号，就係帮啲警察讲嘅。即係呢啲网上都有睇啦，咩高层又凉冷气啦，你哋就企喺度啦，咁好辛苦。即係好多即係都会帮佢哋讲。即係有时呢嗰、那个运动呢发展係我哋好 unexpected 嘅，即系嗰啲警察咁样去做嗰啲事，俾人嘅镜头影晒出嚟之后咧，六一二啊，咁呢啲即系睇到晒嗰啲血腥嘅场面，咁我哋好容易就企喺嗰班勇武派嗰边，即系因为呢啲系我哋睇到噶嘛，即系我哋觉得凭良心，我哋即系自己系身于呢个地方，凭良心，我哋觉得呢啲嘅年轻人，我哋系应该帮佢。咁当然而家好似系一面倒去帮嗰啲年轻人。咁我觉得如果公道啲讲，应该系睇到，即系而家都有啲信件啦流咗出嚟啦，有啲网台都讲啊，有啲警察嘅家属啊都去为啲警察发声啊，佢哋都好惨啊，好辛苦，或者有啲想又话咩罢工或者请病假呢啲，即系要公道啲讲咯。大家即系我觉得记者嗰个重要嘅角色。同埋首先我提到faceless 嗰个问题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点解 faceless 嗰度呢，即係你觉得报道佢係 faceless， 你就即係好似觉得冇咗个重点啊，聚焦唔到。我觉得唔係咁睇囉， faceless 就係报 faceless。因为呢个都系佢哋嘅考虑，佢哋嘅自身安全。因为喺散运之后啦，四个坐监啦，梁天琦坐七年，咁佢哋知道要有咩责任，咁佢哋梗系要保护自身嘅安全啦。咁即系而家又话咩灯柱啦，而家我游行我都要戴口罩啦，即系咁样咯吓。 Candice 社工嚟嘅，咁有啲 echo 位啦，咁阿蓝啱啱讲到有两个位嘅，就系、是、第一就系记者嘅角色啦。咁其实都坦白讲咧，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社工喺间长者中心度，当我同啲长者讲话，我哋要点样做一个公民社会，咁公民到底系咩咧？咁如果即系学阿蓝话讲，我系讲话啊，如果我所有记者报嘅都系偏向某一边嘅，咁我仲可唔可以同到大家讲点样可以做一个公民？即系我觉得个民主唔系净系讲紧话我多数服从少数或者个制度转变咗就一个民主嘛，而系嗰个讨论空间或者嗰个包容，即系一个共融性喺边啊嘛。咁所以其实嗰、那个即系啱啱阿蓝讲嗰个新闻工作者角色就会令我谂起呢个位啦。咁第二就系嗰个角色系。即系点样俾大家去塑造或者演绎咯？因为呢个位其实喺社工入边都有一个类似嘅状况，就系、是、大家会觉得啊，社工喺可能某啲社工喺前面咧就阻到某啲冲突发生，或者令到啲警察唔敢打落嚟啦，或者点？咁其实呢个都令到我哋某即系可能系社工业界本身都觉得喂，其实我哋社工做到好多嘢，喂，我哋怼张社工证出嚟就搞掂噶咯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某程度上亦都加深咗。我哋同即系可能部分同工之间嗰种无力感啊， 就是有些人其實真的不敢走那麼前，或者其實他都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那種 helplessness 呢是很重的，那是的，即那種很型很 stereotype 了某一種角色的時候，就會令到某些人在個運動裡面就會有這種感覺。那另外有個少少回應或者一個問題啦，即自己想的一些問題，就是剛才周先生講到底這場運動和雨傘運動那個聯繫是怎樣呢，即我自己睇嘅，即我自己感覺就是其實是有關聯啦。因為由某程度上我會覺得很多的策略或者方法上或者個組織上或者點啦，其實同雨傘比是一種進化嚟嘅，係啦。咁我自己諗啊，如果講冇一四年雨傘或者之後發生嘅事，或者呢五年間大家各自喺自己嘅社區做緊嘅嘢嘅時候，其實會唔會有呢場運動嘅發生呢？或者大家如果冇咗前五年嗰啲事嘅時候，其實今次嘅運動會唔會就已經係？變翻，其實係14年嗰次雨傘運動嘅狀況咧。咁所以其實有時候我會即我一路覺得嘅係嗰個位係，即有時候我好戥呢五年間好多人唔抵，係因為其實佢哋做咗好多嘢，但好多嘢都俾人話阻交或者乜乜交咁樣，咁或者甚至乎講港獨啦咁樣。咁我會覺得其實係好多嘢就係累積翻嚟咯，即我諗，如果即我諗，大家如果睇其他國家啲民主進程都係好多嘢都累積翻，而嗰種累積唔係真係唔係一年兩年五年十年，即我就算講緊波羅的海三國成一百年先至叫獨立到，咁即我覺得係好多嘢都要咁樣睇翻嚟，咁所以我會覺得佢個關聯就係嗰種累積咯。 咁我咧就長者啦嚇，咁我講下我自己個人嘅感受啦。四二八我又有參加，咁即係一路幾次大型嘅示威遊行我都有參加，咁啊都破咗歷年嘅紀錄噶啦，即係從來都未試過連續參加咁多次遊行。咁我自己其實我咧就好怕熱嘅，即係咁熱天氣，即係都唔想出嚟行。其實即係今次係。真係因為覺得有嗰個迫切性啦，覺得如果唔行咧，即係為下一代諗啦，即係嗰個諗法係咁嘅。咁我記得四二八咧就喺東角度出發嘅，咁啊哇好多人喎、啊、原來。咁當時我感覺咧就係、是、其實咧條例都一定通過噶啦，不過都行啦咁。咁之後咧就係、是、到六月九啦。六月九嗰日行嘅時候咧，就因為當時咧有好多人喺網上講咧，就係話即管失敗都要行。咁我又係咁嘅心態，即係覺得係即管即係失敗都行啦咁。咁我就好記得咧嗰日咧，我係喺金鐘出嚟嘅，因為人山人海，咁我要倒轉行翻去灣仔，再行翻去金鐘咁樣行嘅。咁當時個感覺咧就係、是、啊，即係就算失敗都好啊，即係咁多人係咪啊？臨死都要即係。喊即系嗌翻出嚟啦咁，咁但系跟住就发现就发生咗六九同埋即系嗰晚同埋六一二嘅事件啦。咁六一二之后咧，同埋啊，其实即系我觉得要多谢林郑嘅，因为的确佢嗰啲见记者会嗰啲嘴脸咧，即系我谂系叫咗好多人出嚟嘅根本。咁所以又跟住就有到即系六一六嗰次二百万人啦。咁嗰日行完咧，我有个朋友咧就 send 咗一个牧师嘅一个。唔能够讲讲道啦，即系一个分析啦，就是、因为嗰个牧师咧都有行出嚟，不过佢咧就喺外围睇嘅，咁佢咧就提出咗一本书，就系勒邦嘅《乌合之众》，咁佢咧嘅观察咧就系话群众咧即系都系盲目嘅，牧师咧就唔系批评嘅，其实佢系提出一个佢个题目叫《先知与群众》，就系话其实群众运动咧往往。好容易就會變成，即係會變質嘅。即係其實佢係想提醒。咁我當晚咧，其實就好嬲嘅。即係我睇咗嗰段，聽咗嗰段嘢，我聽咗兩次，即係都寫咗好多嘅，即係反駁嘅。不過，但係後來慢慢個事情一路發展，即係一路到七一啦咁。咁我又其實有幾認同啊。即係其實因為嗰本書其實係講咗，即係話咁。即係佢用咗好多歷史上嘅群眾運動，咁我咧就其實即刻諗起咗法國大革命。 其實是的，即很多的群眾運動開始的時候都是很高尚的，但是去到最後呢，其實你想想斷頭台死了很多無辜的人的，即越有事實是的，所以我即係我其實自己又沒有答案，究竟在這個的即是譬如七一，我呢就是和理非的，我是完全不贊成勇武的，但是我是比你那段片有改變的，的確我的改變不是我贊成勇武，我仍然是反對勇武的，但是我覺得我同情他們，我同情年輕人，我覺得他們即是是沒有辦法的選擇，即是說可能是因為在群眾運動裡面當他投票一定要衝，他們就衝了，然後跟著下來的一路，而家即係再，我其實想問嘅就係、是，咁我哋運動去向邊度去咧？其實冇嘅，即係冇辦法，即係其實唔會有結果嘅。即係我唔知道再繼續咁樣嘅形式之後，跟住群眾運動去邊咧？我就好驚，真係會中咗嗰個烏合之眾嗰本書咁樣，到最後咧就係變成悲劇咯。即係我只係個感覺就係咁。 OK， 好多謝呢位朋友的分享，你有没有回应先？定是你先回应？我跟太多问题啊！你回应一 round 先，由我哋 second round，OK？、Okay? 你拣啲你认为重要 的。因为其实好多观点同问题啦，咁但系啱啱呢位太太讲，即系我又谂起一样嘢，因为其实第四版一扎嘢我都冇讲到，原来啱啱先见到，咁就。即系大家喺度，即系周生又问，顺义又问，即系马骝都有讲，就系即系个雨伞围伞到底系咩咧？咁样咁呢个当然系一个即系可以写几本书嘅题目啦。咁但系我尝试去讲呢件事。咁我本身话想，即系尤其是系共同体，即系民族，我系好反对呢件事。但系即系我会用共同体。咁我觉得。上次李立峰教授喺度，因为我谂有啲朋友冇嚟，咁我简单讲一讲。咁佢有个职场民调嘅，咁佢就个民调分埋年龄嘅，即系15至20岁系一 group， 20至25一 group， 25至30一 group， 30之后就冇噶啦。咁然后咧，即系佢会问，即系你哋觉得即系民阵重唔重要啊？咁样，即系你哋觉得勇武重唔重要啊？啲即系结果个结论应该系类似系觉得勇武好重要嗰啲人咧，同时亦都觉得民阵重要啊。咁呢个就颠覆咗周生嘅认知啦嘛。即系周生就觉得勇武等于反大台，等于港独，等于后生，即系嗰啲咁样屈佢啊，唔理啊。咁跟住李亚峰教授有个结论嘅，就系同妈拉个结论一样，就系、是。而家嗰班后生咧，其实真系唔知道你哋嗰啲五年嚟拗嚟拗去嗰啲内讧噶啦，净系得招人知嘅啫，咁样，即系有呢啲讲法噶嘛。咁我嗰时企喺嗰度啦，好逼咁样。咁其实我系即刻系有一个反弹嘅对嗰个讲法，即系大家好似觉得点解九号爆出嚟，大家会咁惊讶，尤其是同温层会咁惊讶，系因为成个同温层、社运同温层又好，媒体又好。黃絲同溫層其實是不斷被那種無力感拖垮的，而那種無力感是來自不同陣營的內控所以當大家發現今次運動有那麼多年輕人，連梁天琦都不知道是誰，我記得這個數字網媒是厲害到可以找到一個年輕人，連黃之鋒都不知道是誰嘛，都照出來嘛即我找不到，但 我是經常聽發現人說不知道梁天琦是誰，同埋我问佢，我进行呢个 Margaret test 咁样啦，跟住我问你知唔知边个，你知唔知边个唔可以？跟住佢问我系咪打桌球嗰个？呢个男仔17岁， 有个打桌球叫 吴安仪，系极度可怕，即系个断层。咁但系我自己嘅谂法就系，即系我本身嗱，结果都系冇人同我讨论新闻嘅，大家都系讨论运动走向。咁但系我 就有噶啦。 即大家好厌倦同埋好唔想再记得，即当年大家最大个创伤就係个内控嘛。咁所以见到咁多后生仔佢哋完全係冇呢个记忆嘅时候呢，大家就觉得係呀、啊、你睇下呢班完全係新嘅人嚟㗎，我哋唔需要去諗返以前嗰啲人㗎，话点啲机会主义者都走鬼晒啦，咁样。即会有呢啲讲法㗎嘛。咁但我正正係觉得过去嗰五年，即系做咗好多专题，都系关于啲内控，就系、 即係個內控對我嚟講都係個創傷，即係在座好多我而家認得嘅朋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創傷。但我面對創傷嘅方式就係、是、刮骨療毒咁，即係好深入去睇個創傷到底係咩回事。咁即係本土嘅有訪問過，咁自決嘅有訪問過，咁大中華交亦都有訪問過。咁我覺得都唔知自己講緊乜啦，已經去到一個位。我會覺得嗰啲嘢其實大家一嚟就用內控去 dismiss 咗佢，一嚟就話嗰啲係唔需要再提，去 dismiss 咗佢其實係好錯，因為以前嘅嗰啲我會話係一啲意識形態嘅爭論啊，即係到底應該點行咧，係咪應該港獨咧？咁其實係 address 緊香港民主運動30年嚟都冇 address 過嘅問題。嗰啲討論係好必要，嗰啲唔係淨係內控，唔係淨係後生仔唔識嘢，唔係淨係後生仔想掟磚，所以我哋要作個港獨出嚟 justify 我哋掟磚咁樣。而呢個係好多人嘅講法啦。即係其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嗰個 concept 叫做虛擬自由主義啊，咁係羅永生提出嚟嘅。咁佢有講就係其實香港嘅30年嘅民主運動係虛擬啊，即係其實大家明明知道立法會不民主，我哋賭曬成副身家。同佢玩，当呢个系民主游戏，呢、這个就系民主党啦。咁样，即系其实我好记得有一个自决派嘅朋友，你都唔紧要讲埋啫。阿迪，跟住佢会同我讲， 朱亚迪 系佢因为佢私底下我倾偈，其实佢系好认同本土派部分嘅嘢部分啦、啊，就系、是、即系其实本土派问紧非常多真嘅问题，就系、是。民主运动你睇咁多历史，你几时有见过一个民主运动有时间表啊？但系香港人跟咗呢个时间表30年，然之后当啲后生仔走出嚟嘅时候，佢哋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向中共争取民主，中共俾唔到你，咁点啊？咁样呢、这个问题到而家都冇人答过噶嘛？有冇人发现呢样嘢？系咪？即系民主派系不断讲话我哋，即系民主派将本土派作为一个稻草人去打。即系港独系唔 OK 嘅，总之掟砖系唔 OK 嘅，总之我哋跟翻原本嗰条路咯。咁但系已经冇人可以话到俾你听原本嗰条路系咩啊嘛？系咪？即系到底香港民主运动要点样行呢、这个问题？呢、这个讨论就系大家觉得好烦厌、觉得好伤害嘅运动嘅嗰啲讨论啊嘛。即系啊，系咯，即系其实系呢样嘢嚟嘅。咁所以嗰样嘢系必须要经历嘅。即系头先 Candice 所讲。即係好戥嗰啲人唔抵，咁我真係即係我作為有份受嘅一份子，我都要唯有就係講，即係其實係嗰5年係我哋一定要受嘅，而係我知道好多人受到，即係最盡味就羅建文咯，咁樣即係希望大家關注下，因為羅建文爸爸係肝，我唔記得咩 cancer， 但係係末期，但係佢而家仲喺監入邊。咁嗰啲嘢就係去到頭先我太太所講，點解428，點解69？是要盡地一煲，就是我們真的窮盡了我們想像到的所有門路，我們窮盡了我們想像到的所有新的意識形態，全部都試暈了，全部撞了牆，死了人，很多人給了代價去知道原來那條路是不多 work 的，即是我會這樣去理解那件事，所以才會去到竟然有100萬個人會跟你說沒有用我都出來走。即系呢样嘢，其实系之前老师我讲乌克兰咁，我而家讲少少。咁其实我自己觉得雨伞失败啦。咁大家如果记得嘅话，2014年其实系有全世界有3场比较大嘅运动。咁我哋系最后一场嚟嘅。咁第一场其实系2013年开始系乌克兰广场革命啦，然后太阳花，然后我哋。咁但系咧，太阳花同埋广场革命都系有成果嘅，而我哋系冇嘅。咁呢两个地方我都有去过，亦都有同当地嘅人倾过偈。我发现一个有成果嘅运动同一个冇成果嘅运动，大家嗰个 mentality 系争好远嘅。即系台湾人同埋乌克兰人系唔会问你啲嘢有冇用嘅，佢系会做，因为佢知道有用嘛，因为佢成功嘛，即系咁简单。但系我哋自己咧喺香港2014年之后有用冇用呢样嘢拗咗。唔知几耐，所有嘢就系乜嘢攞出嚟就问有用啊定冇用啊？即系用冇就话，妖你和你飞30年都冇用啊，俾我掟啦咁样。 跟住嗰啲黃禮輝就會話：，你掟磚係破壞呢個輿論乜乜乜啊咁樣。但係佢又攞唔出一啲更加其他嘅方法，即係大家都係試咗好多嘢，攞唔出所有嘢，即係去到一個冇嘢可以再做嘅位置，所以先至會逼到一百萬、二百萬人係會覺得冇用，我都要做，我唔理啦咁樣。但係點樣去推到呢個位置就係靠前面嗰啲人咯。即係所以，我覺得今次活即係呢個。講法其實跟今次一個關係就是不分化、不篤灰、不割席，這個 principle 是怎樣來的。當然他昨天都跟立場的朋友聊天， 想做這個專題，但是個問題就是他在連登出來，連登是 faceless 的，我不知道是什麼人看，但我都幾肯定一定是一些曾經因為分化、篤灰和割席感到非常傷害的人看出來的。所以今次個共識先咁強嘅，大家都好確實係唔要嗰樣嘢嘛，就係嗰個創傷係大到我點都唔會分化啦，我點都唔會割席噶啦咁樣。但係你首先要經歷個創傷先咯，我覺得。咁另外關於呢樣嘢，仲有少少嘢想講咧，就係關於自殺嗰個問題。唔知點樣講。呢一個係我唔係想 address 呢個問題，但我會覺得我哋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而家真系有啲人会将自己嘅人生同香港嘅生死系挂钩，呢样嘢其实以前系未必有啊。所以点解我哋以前有分化有割席嘅空间，就系因为大家都仲觉得有退路嘛，即系觉得我唔抗争，我第日继续食饭行街睇戏系 O K 啊嘛。即系班后生仔搞到咁乱，我唔做啦咁样。即系啲勇武就话：我移民啊，即系我放弃啦，港珠咁样，即系嗰啲。但是现在大家真正体会到香港是死的嘛，即是刚才刘以正又说，即是他觉得很多后生仔说不出那些恩恩怨怨，他会说我不出来香港就会倒。我觉得即香港现在大家终于愿意去面对一件事，就是个香港不是，即就是那个真相和本质的讨论，就是我不是我们现在望这样歌舞升平啊，你食嘢好平啊，即系好多嘢玩啊，即系你唔理所有嘢系 O K 咁样。大家以前对于游行嘅想象就系定时定候出嚟表达下，改变唔到都冇办法噶啦，咁样系咁样噶嘛。我觉得嗰个系一个未真正去面对香港个情况到底有几严重嘅状态，即系大家未以前喺反送中个运动之前，其实可能系未真系意识到原来香港会冧。而今次嗰个共同体点样可以咁快？即是確立到出來，就是因為淺黃絲是很容易去感受到那些後生仔的絕望的嘛，即是你很容易就會明白啊，為什麼要這樣，因為香港真的倒了這樣。我覺得這個先是，即是剛才你爭了很久什麼自由主義啊，還是是不是民族啊那些東西，我覺得是這個你看清楚了香港現在的本質，根本就是一個倒緊和碎緊和已經就是死的城市。即是你有了这个认知之后，你很自然就会成为了兄弟爬山的那个兄弟。因为我不觉得太冲突的，因为你不是兄弟，那你怎样各自努力的？你首先就要是兄弟，你先自己爬山嘛，是不是？是的，暂时是这样先。有没有朋友有？ 我们 open 第二弯的讨论下。 首先有一个问题想回应啊，唔系回诶，系唔系问题回应啊？刘以正同埋头先位朋友嘅嗰位朋友系讲咗一个好特别嘅一点，就系我哋要喺即系点讲，我哋有共同嘅经历即系我哋唔sorry 点讲政治哲学拗咗一段好耐争论，就系如果我支持法國的民主，我不用理自己是什麼人的嘛，我支持法國的民主，我是沒有義務去支持香港的制度的。但是這個悖論是經常拿來支持民族主義的，就是說我要先天在一個民族一套語言一套文化的時候，我就有義務去支持那個民族的。但是呢康德咧係有一套理論咧，係唔使靠依套咧，就係、 佢叫做自然而冇就，即係因為我哋係共同生活，我哋係唔使訴諸一個即係一個自然先在嘅文化同民族咧，我哋都係有呢個自然而冇咧，係互相幫助同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咁好遺憾啦，因為阿周普松先生嘅年代咁，阿康德喺香港就淪為咗左膠咁，但係我自己讀嗰時就唔係泰國嘅。咁我呢度就跟住就要轉翻嚟問回翻阿劉義正嗰個問題因為我最近係。屌緊阿韋伯啦，即係屌咗好少地方，就係我一直係而家係即係諗緊，即係一個問題就係韋伯即使係民族主義者咧，但係佢係好相信咧，個民族主義嘅生成咧係一個即係所謂社會學嘅功能主義，即係歷史有一啲條件，嗰啲客觀嘅條件令到啲人係心理上相信自己一個民族，咁嗰個民族形成，但係佢背後係唔使訴諸正當性嘅呢、这個就係一個問題，因為到咗阿韋伯之後咧，卡爾斯密特咧，佢就會好直接咁講，係因為德國係先天有呢個民族存在，跟住阿盧梭嗰個正當性嘅契約先係後面嘅，即係要先有民族個契約先能夠個正當性嘅契約先成立嘅。咁就令到一個即係一個好老土嘅問題，即係實言係唔等於應言嘅嘛，咁樣。究竟嗰個民族係點樣決定咧？我頭先有個亞南有個回應就係、是、好好嘅，就係究竟我哋係因為我哋先天嘅一啲條件令到我哋成為一個民族啊，定係好似即係阿周生咁，我哋係相信一啲信念先成為一個民族？我覺得依個係好重要。我覺得亞南嘅回應就好，係因為我哋嘅共同經歷，我哋係相信一道共同嘅信念，而嗰啲信念係牽涉咗啲正當性嘅理論，而我哋先成為依個共同體，而依個共同體係可以自由咁擴張收縮，唔使一定建立依個先天嘅 精彩嚇 條件。我覺得依個係好重要，即係亞倫好重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唔係真係最後一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是、 放意思，慢慢講。 頭先就係亞倫就係、是、即係有少少影射就講到啦，就係、是。散文嗰时候就有啲机会主义者啦，咁佢哋就通过咗散文后来嘅一啲行动就上位啦。我哋其实系倾过就系、是、反送中运动成功嘅原因咧，系其实系一喺开始嘅时候机会主义者系上唔到位嘅，系。但系问题就嚟啦，我好老实，呢几个礼拜系上到位噶啦，咁点？系。咁點樣去回應同面對呢個問題咧？多謝曬。 OK， 我哋俾啲掌聲阿蕭雲啦嚇，唔係因為呢、這個，唔係因為佢呢個問題好精彩，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佢由散運開始一路都 keep 住作為一個公民記者去做好嚇、啊，做個記者。OK， 一個市民啦，普通市民嚇，咁、其實係喺好多嘅場合前線入邊做咗好多嘅好珍貴嘅第一手嘅報導。咁我所以要喺呢個機會 acknowledge 佢對成個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嘅貢獻嚇。 講幾句嘢，其實就咁。周教授第一個問題咧，我就係知一樣嘢嘅啫。嗰把刀咧嚟到我頸嗰度咧，就係流血嘅啦。咁、所以咧，我哋先至要出嚟咧，停咗把刀唔好喐嘅啫。呢個係我嘅認為嘅觀察。咁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就係、是、關於雨傘同呢次其實有咩嘅相關聯因？咁我2014年嘅時候做網媒記者嘅，咁我當初都咁後來走咗，點解走咗呢？我覺得係因為記者嗰陣時做嘅時候，純粹覺得啊，我好似你咁講就話要揾一個真相出嚟，咁但係後來我發覺成個。真相是不應該局限住在一個畫面裏面，應該是要本質地找回、每個人覺得這件事一些東西，跟住要 compromise 一些東西才要退出了這件事。那去到很一般的市民啦，那正如有剛剛有社工所說，就是老人中心裏面很簡單的啫。當你嘗試想跟啲老人家去溝通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已經很直接跟你說，阿 Sir， 呢样嘢系我个年，我哋好啊，我唔中意喎。点解你要咁样做？已经问咗好多次。咁我唔通用一个而家我哋讲嘅一啲叫做不分法，咁冇可能咁样一个隔代 generation 嘅隔代嘅代溝啦嘛。哦，我咁樣講。咁但係今次成件事嚟講，我諗我係一個好後排嘅，我係甚至咧，我係屋企裏面我長期望住九個 live 去望成件事發生咩事。咁當然我冇辦法好似你咁阿南記者咁樣你現場望到嘢，但我見到嘅就係、是有啲角度冇辦法令我就係覺得係記者做佢做到嘅就係俾一個好一個平台你望到啲乜，而湯中裏面有唔同嘅鏡頭、唔同嘅角度望咗成件事發生咩事，俾大家知道嗱，你覺得呢一個運動又好，呢件事好定性係點樣？例如話，可能有啲人覺得你係暴徒啦，咁因為你掟磚啊嘛，咁但係知道前因後果，人覺得掟磚其實冇乜大不了嘅啫，係啦，好係咁多。 OK， 我 都認 幾句 啦。 OK， 盡量簡短少少，好多朋友想分享。 系，咁咧就头先阿南提到话，即系喺，等我回忆一下先啦。即系喺嗰个访问里边，有一啲嘅，因为大家系 faceless 嘅，所以咧就你就觉得，譬如好似呢个港台佢将佢即系黑晒咁，咁你觉得呢个睇唔见面孔好似好奇怪。咁但系我觉得如果能够俾到嗰啲人能够有机会发声。就算是可能不是你认为最理想的一个呈现方式，我觉得其实都没问题的。另一样东西就是你说啊，我们好像看啲后生仔好看到好理想化。咁然后你喺现场呢就睇到哦，原来佢哋都好落后嘅，佢哋其实唔识用，即或者系用唔到 Telegram 嘅，可能系周围走嘅，喺沙燕啊嗰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咁又如何呢？即系如果就算睇到佢好落后嗰面，就算个运动里面有好多沙石，但係如果个运动嘅方向系冇错嘅话，或者系我哋大家都认同嘅话，咁就算我哋睇到里面好多系你第一手见到系好真实，但係我哋即系超乎咗我哋想象，但係都唔影响我哋对嗰个运动嘅认同㗎嘛。所以我觉得呢度冇问题嘅。咁头先你有提到话 Be Water 呢，咁你讲到呢Be Water 好似係好被動嘅，你話啲警察嚟到佢哋就走，咁佢都唔係真係好主動咁 water 喎，咁但係啲警察有咁重型嘅武器，咁佢嚟到我哋梗係走㗎啦，咁走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呢種嘅 water 有咩問題。我亦都覺得其實 Be Water 佢背後其實講緊嘅一樣嘢就係唔一定喺現場走嚟走去嗰個 water， 而係其实整个运动包括埋而家其实开始发展出一波一波嘅逆权运动，即係讲到话啊去无线嗰啲踩场咁，或者係去做各样嘢去抗衡呢个中共，已经可能已经超越咗本身反送中嗰个嘅论述呢。我觉得其实 Be Water 嘅真谛係喺呢度，即係唔係话佢究竟即係当然喺现场走唔走都係一种 Be Water 啦，但係我覺得嗰個 Be Water 其實係反而係應該可以發大啲去一個更廣闊嘅想像。咁我最後只係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當即係因為我哋唔喺前線嘛，我都係即係比較和理非嘅，即係我都係每一次每一次我都有去遊行，每一次我都係即係夠鐘就走，咁即係去到個終點就走咯，係咪？我有一樣嘢唔明嘅就係點解後可能當中有啲朋友可以分享就係、是。点解后生咁坚持最尾要摆个防线喺度呢？即系点解唔可以真系 be water？ 就系我哋行完咪走咯，我哋行完其实就系当佢差佬嚟到，我哋就已经散晒。呢、这个就系真正嘅 be water 啊嘛。咁佢就冇得次次去驳我哋，去呈现一啲对林郑政府有利嘅一啲嘅画面啊嘛。咁但系点解呢样？其实我一路都好困惑嘅。点解每一次？都是去到最后就搞个防线出来，然后就有对峙，然后就有冲突场面呢。咁呢样我好想问嘅。 好多 后 生想答你。 我哋俾呢边朋友先 ，OK？ 未发言者优先 ，OK？ 好 啦。 K 一 D 嘅。 D 啊。有。我做英文网媒嘅，咁头先佢讲咗，所以系先啦。我好记得咧，就系我要讲翻大概六月九号嘅，咁六月九号我见到佢啦。咁佢嘅角度咧就覺得係遊行之後咧係一定會衝嘅， 我的角度呢，我看完即过去五年的事，我大概2012年开始跟，我就觉得那晚是不会冲的，因为我以为那个共识不是喂不是冲不赢你会被人拉被人剥爆头被人咩就不冲的了咩。咁但係淨係嗰一刻6月9日嗰晚呢係改變咗成件事，就係有啲人原來經過好似咁講，經過咗呢五年嘅經驗之後，贏又好輸又好，因為佢真係好 Q 嬲，咁佢就真係衝囉，爆爆到門又好，爆唔到門又好，衝咗先，咁先至之後會有6月12啊6月16啊之後嗰啲嘢，即係嗰種意識喺6月9日嗰晚係完全改變咗，即係有班人開始發覺咦、原來得过冲咗先啦，唔好理啦，死唔死都好啦，真係冇㗎啦，你再唔冲过埋个送终，跟住就香港关系法玩完㗎啦，美国制裁㗎啦，大陆玩一嘢禁爆你㗎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係好需要睇返即係过去呢几年个讨论，由大概你话拆大台开始啦，去到即係本土派冲咗一年几咁样，去到大手部跟住坐监之类。即係好多人唔太愿意提起呢啲，或者觉得好灰或者啲咩。但係佢我都认同正正就係因为有呢种惨痛嘅经验。咁我就理解错咗，就觉得喂唔係唔冲㗎啦咩，即係死硬嘅就唔好冲啦，係咪？但係去到今次呢一刻，我唔知个实际原因系啲乜嘢。但是在四月几五月之类的示威，去到终于去到六月，啲人的意识是不同了，就是冲了先不要理了，再不冲就冇，即等其实同即之后几日七二一一样，之后之前100万唔得200万唔得8立法会唔得，唉唔好理了，七二一出晒先，乜都理唔好理，我唔好再理和唔和理非，唔好再理游行有冇用，出咗去先，企咗去先，唔知为政总得唔得，唔知为警总得唔得，出咗去先。即係嗰种意识嘅改变系每一样嘢有佢背后个原因喺度，而我依家就会发觉就系正正系因为大家有呢个五年嚟嘅辩论，由即係觉得我唔得就会死啦，就会坐监，去到死就死啦。咁呢个系即係最重要讨论嘅嘢囉。 我加多句，我系2010年嗰时嘅读媒记者，我系写反高铁嘅，但系我支持高铁嘅，唔好意思。有个好明显嘅分别系，会见到系而家啲人系开始接受咗我哋2007年或者2008年讲，即系叶任聪讲到直接行动，而且做嘅其实同2007、2008、2009年嘅几乎系一样嘅，即系。是我哋将当年嘅宇宙大苦恨同埋冲立法会全部冚埋咗一齐嚟做。咁呢几样嘢系嗰个转折位系喺6月9日突然间啲人可以觉得原来有啲嘢做咗，然后到我哋开始去做文宣，即系我哋做 Twitter 或者我哋落区或者落去做掌绘图 AirDrop 乜做晒先发觉我哋原本好 expect 嘅嗰種嘅民意逆轉係冇，至少喺我哋嘅接觸層面係冇發生到，甚至我公司係教會啦，教會嘅同事係上一個禮拜同我講話，我真係唔想衝，今個禮拜同我講唔好理啊，衝掟咩都得噶啦。嗱真係今日講埋，聽日真係我哋聽到係有人可能會用啲外國好常用嘅嘢嘅。我哋唔知道，係啦，就係、是、以我觀察，就係有啲嘢係突然間轉變咗，而嗰個轉變係呢幾年積聚落嚟，甚至係去到個程度係，因為我係成日留喺連登嗰啲連登仔，所有本土熱狗、青城、國師乜派出曬嚟喺度嘈，俾人鬧翻轉頭嘅係會，呢件事係好奇怪，係就係、是、咁。 喂，我係雪伯伯，咁我本身都喺立場有做博客啦，咁因為我其實嗰一日咧7月1日嗰陣時，其實喺立法會外邊嗰度，但係就話係冇睇到嗰個直播噶，咁因為我嗰個手機信號係太差，所以我成日覺得你哋可以做到直播，都唔知道你哋用啲乜嘢卡啦咁樣。我而家用緊嗰個台就有個自由嘅個字，咁但係就唔係好自由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嗰日我係跟住後屘我係嗰日同埋我係夜晚黑過咗凌晨。 晨之後，我係坐到地鐵翻去嘅，咁所以其實我唔係好夜就翻咗屋企噶啦，咁但係咧，我翻到屋企嗰陣時咧，我其實因為冇心機喺度睇任何嘅消息啊嗰啲咁樣，咁我其實一路喺度諗啊，死啦！今次嗰個輿論應該係會好差噶啦，係咁我後來我係第二朝頭早起身嗰陣時，跟住望到哇兩段片咯，我覺得係完全扭轉咗成個輿論嘅，一段就係你嗰段啦，係另外一段就係梁繼平嗰段啦，咁樣咁就哇確實係我諗今次呢一段片，我唔相信有啲人覺得又睇完嗰兩段片之後，突然之間就覺得啊真係可以用曬暴力啊去到打啊參與埋一齊啊咁樣，咁但係起碼好似頭先嗰位黑色頭髮嘅長者啊，唔係話咁佢都話會多啲理解啊咁樣，我覺得今次呢一個運動咧，其實都幾特別啊，確實好多人係可能係又拉闊咗自己嗰個思維嘅一個光譜啊咁樣，我記得譬如。即除了暴力之外，我記得有一次在紅棉道的天橋上面，那我下面有些 很多人，很多示威者在那裡，有一位婆婆她都在說，哇我說這一世人從來都未講過一句粗口㗎，咁樣講，咁跟住隔離有個僆妹可能十零歲，跟住佢就忍唔住同嗰個阿婆講話，哦咁你都幾有家教喎，咁樣咁跟住個阿婆就話：係啊，我好有家教㗎，咁樣。跟住突然之間咧，下面有啲警察啱啱好似有個警車啊，應該係嗰啲電單車嗰啲嚟嘅。咁啱啱經過嘅時候，咁佢就好大聲話：啊仆街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係確實有好多嘢喺呢一次運動裏面係扭轉曬成個每個人嘅諗法同埋輿論咯。咁不過因為要問你問題嘛，係咪？咁我其實想好有興趣知道，其實你點樣確保自己嗰個上網係上到啦？即係講下啲 technical 少少嘅嘢啦，同埋我想知道，其實你喺平時做直播又好，有冇一啲唔係同示威者之間嗰種對答啊，嗰啲問題係會，譬如喺機器上面啊，或者係其他，譬如用尿袋啊、充電寶啊嗰啲咁樣，你都可以講下嚇，講下少少呢啲。 呢個原來係最多人關心的。 你好，頭先講起 Bewater 嗰樣嘢啦，咁之前有個說法就係應該即係等啲警察著曬裝備之後，大家就散啊嘛，即係嗰陣時中環海濱即係唔知咩1:15全部唔見曬嗰個係即係大家好 amazing 咁，我覺得。咁但點解後來好似都唔係好 work 喎，好似冇做到呢樣嘢，次次就係真係俾人哋打曬咁樣。咁你會覺得係你嘅觀察前線係有冇呢個諗法，定係佢哋根本都唔覺得呢條橋係 work 嘅，定係係做唔到，或者係點樣呢？即係呢個即係 Bewater 要即係等佢上曬裝備之後就走咁樣。 好啊，唔該。啱啱阿蓝就讲起最近嘅呢个运动啦，乌克兰同埋台湾，其实咧，因为我啱啱去完韩国，咁我都想分享一下佢哋2017年嘅时候咧，佢哋呢个蜡烛革命咧系成功推翻咗佢哋个政府，咁我都问咗佢哋嗰边啲 professor 啦，咁其实有几样嘢咧，我几想即系带翻香港嘅，就系其中一个咧，就系其实有好多人咧系又嚟香港撑我哋香港人嘅，佢哋个运动咧都受雨伞运动影响。咁佢哋喺我哋反送中嘅时候都有嚟，尤其200万人，其实唔系个个都系香港人嘅。咁跟住佢就问我话：点解你唔唱歌嘅？咁当然佢啊一路都有，佢以前佢识讲广东话好劲嘅。咁所以佢其实好知道香港发生咩事。咁但系即系我都想讲嘅一样嘢就系唱歌呢样嘢系咪变咗原罪咧？当即系李新龙系左交嚟嘅。是啦，咁点解唱圣诗就可以，咁唱其他歌就唔可以？例如民阵 G20 嘅集会去唱呢、這个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样。咁其实即係我知道当时后面好多人就好嬲啦，就不断话释放意思。咁我哋最后都係有讲到嗰个口号嘅。咁民阵佢哋个集会嗰度。咁、那个问题就係、是、即係你唱歌唔代表你唔关心啲意思。你唱歌唔代表你唔会冲。又或者你唔冲你即係其实大家而家都知道唔冲嘅人可能都系 support 緊嘅。咁我觉得全部系冇冲突嘅。咁如果反对唱歌嘅人系可以即係思考下呢个问题。即係当你话人哋割席嘅时候，会唔会自己都割席緊？你唱歌你就系左交，你就即係拖冧个运动咁样。咁第二样嘢就係呢，佢哋 同香港都有一樣嘢係幾似嘅，好多人咧都話唔要大台啦。咁我哋知道，即係韓國革命嗰邊咧係光化門廣場咧係好大，超大，好似據聞可以企到100万人。而咁大嘅地方個音響咧係即係需要好勁嘅音響，例如民陣 G 二十嗰個喺愛丁堡廣場嗰個已經唔係好夠啦。咁呢啲音響咧其實好貴。我想用一次可能几十万，甚至光化门广场100万，可能真要上100万的这个budget 才可以做到，是每一个礼拜。但是他们很多人呢即是接受访问的时候就会说，是啊，我们不需要人哋统筹的，不需要人 organize 的，我们自己会出来的。但是呢做大台的人呢就很惨，即是又不可以说自己大台，又不可以走出来说他做了些什么，完全不可以有这个credit。但是他们就要用极高的这个成本来帮大家 organize 这些东西。那我就觉得大台这些东西其实任何地方都需要有组织。你翻工你都需要有老细，或者你需要有 legal team， 其实任何东西都需要有组织。Be Water 的时候和大台其实没有绝对 的排斥性的，我觉得。那所以我还有两个 point。他们那时候呢因为头先阿蓝都话觉得有啲地方台湾啊乌克兰可能係因为佢哋嘅争取佢哋嘅运动係会成功，咁所以佢哋就觉得咁应该做啦，又唔会觉得因为唔成功就諗做定係唔做嘅问题。但其实韩国人呢佢哋嘅呢个民主嘅争取民主嘅历史呢係都係非常之悲壮嘅。我去之前我都唔知得咁多，我相信大家都有睇呢个三部曲啦，嗰、那个逆权三部曲。咁但其实例如他们有一个人叫全太一，那么1970年呢就为了帮妇女的争取劳工权益，其实白纸黑字写着他们有权益的，那么但是呢即 authority 就不去看他，即不漠视他们的权益啦，那么他就自焚，那么他的自焚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么韩国的这个争取民主的历史呢就是每一次都有人死这样铺回来的。而我们看戏我们都知道他们那些革命是真的很劲，很恐怖。咁所以呢他们其中一个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即是咁难得先争取来的民主呢不可以放弃。咁即係我又會覺得香港人有啲時候我哋即係都要學習下出面，見到人哋唔放棄嘅時候，我哋都唔即係有時攰嘅時候要唞下係應該嘅。咁但係心入面我哋要知道呢啲嘢我哋唔去爭取呢永遠都唔會有流血，雖然我哋唔希望見到，但係我相信如果有一日發生任何，其實而家已經有4条人命，我相信而家香港人其實係好知道呢樣嘢，而我哋而家見到咁多人出嚟，大家係好感受到呢樣嘢，所以唔係直接俾差佬打死定係點樣，咁但係有生命喺中間，大家係睇到。咁最後一個就係警權嘅問題，因為我去到韓國，我就係咁問佢哋話：我哋香港呢啲講啲警權好勁啦，咁你哋見到有咩感受啊？咁我當然覺得佢哋覺得香港嗰啲真係小兒科啦，都未殺你係咪先？咁佢哋都覺得係啊，香港嗰啲其實真係好小事咁樣。咁但係我即係我哋再繼續傾落去嘅時候，就發現其實佢哋聽完香港人嘅故事咧，都係覺得好同情，即係佢哋都會即係。即使他们的历史这么悲壮，他们都会是为香港人感到悲哀的，就是呢香港是不还得手，因为我们有解放军压住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中国而不是韩国。而如果一个韩国政府即是南韩的时候要对着韩国的市民动武的时候，同埋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对香港人动武，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那希望嚟緊唔好有太多嘅流血，起码唔係我哋开始，大家都係要注意安全。 OK， 多谢呢位朋友。我哋要特别呢位係民阵嘅朋友，我哋俾啲掌声佢吓。我諗民阵喺即係我都係 deserve 嘅，大家都知道吓，即係民阵喺成个过程入面，佢哋个秘书处嘅得6位朋友係咪？吓，得5位朋友，然后佢哋承担，你可以想象，其实佢哋承担咗几多嘅工作，同时都系受到好多唔同派别嘅人嘅指责，吓，所以其实我好觉得系好需要多谢佢哋嘅努力嘅，吓， 得。多 谢 大家。 OK， 你呢边先 ，OK， 转头 再俾你妈。 系，我系嘅回应系主要想回应翻头先有位 朋友問咗兩個問題，就係話點解遊行之後嗰種堵路嘅心態，同埋點解要整個路障喺度？咁即係我可以分享少少自己嘅觀察啦。其實我諗好大部分大家完咗遊行之後堵路嘅心態，就係其實好明顯就係大家遊完行之後，就係有一種好唔甘心嘅狀態，就係因為以前就係遊行就會話問一個問題嘛，就係遊行完之後，然後咧點樣樣？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嗰種唔甘心，就會令到大家遊完行之後會繼續留喺嗰度。咁而我亦都會留意到，就係其實都有好多嘅人咧，其實係留喺嗰度嘅原因，其實唔係真係佢哋係想留喺嗰度，純粹係好純粹係因為佢見到前面仲有人唔走，咁佢其實佢心入邊係好想走嘅，咁但係佢又唔捨得抌低其他人。自己走咗去，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如果前后面嘅人系咁走嘅时候，其实前面嘅人就会系个防线好薄弱噶嘛，好容易就会即刻会俾人 isolate 到去，即系去包抄啦，去全灭啦。咁所以就系嗰种嘅心态，令到其实嗰种好似大家由每次而家游行之后，大家都系会留喺度去等紧一啲事情发生咁样，就系大家。都好似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唔會霸得好耐嘅嗰條路，係咪先？佢遲早都會清場。咁但係大家都係每次遊完行之後，就係好似係某程度上啦，我覺得好似有少少係逼緊啲警察嚟主動去清場咁樣。咁至於個路障嗰個問題，我覺得其實啲路障咧喺今次咁多次嘅運動入邊，我覺得係有一個好symbolic嘅意義嘅，就係即係每次大家就係、是。堵路嘅时候就会第一时间就会下意识咁睇下周围嘅环境有冇一啲可以俾我去做路障嘅嘢啊嘛，即系无论系铁马又好，垃圾桶又好，啲树啊乜嘢都好啦，咁啊摆晒中间就攞啲索带就绑起佢，咁其实系某程度上好系一个好明确嘅界线，就系、是、即系分隔开示威者同警察中间嗰个 barrier， 即系起咗条路障之后咧，就唔会再有人系行出个路障嘅，即系好似咧。即係進擊的巨人咁樣樣咧，即係整咗個牆之後，咁就唔會有人騰，即係唔會有人衝出去，因為出面嗰啲係全部巨人啊嘛。咁之後同埋咧，你會見到起完條路障之後咧，大家咧條路障永遠只係會縮嘅，係唔會騰嘅，唔會主動去攻擊啲警察。咁我覺得某程度上呢個路障係俾咗一個好大嘅安全感，即係後面嘅人嘅聚集嘅群眾就係俾大家知道，當有警察嚟嘅時候，佢唔會即刻拉到啲人。起碼大家都仲有啲時間係會褪後走到，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咁好重要嘅善波人嘅意義。咁所以點解而家咧，我見到警察咧係將所有嘅路障咧嗰啲鐵欄都搬曬嘅時候咧，我自己好擔心7月21日會唔知會發生咩事。因為譬如你見到新城市嘅話咁嘅樣，其實點解會有啲人去主動去攻擊啲警察咧？某程度上就是因為走唔到嘛，即係。啲警察連個沙田站都封埋，大家走唔到，咁大家別無選擇之下，唯有係主動去攻擊啲警察。咁去到7月21日嘅時候，佢全個港島佢啲鐵馬都搬曬嘅時候，嗰種可以喺現場都製造到喺一個咁緊張嘅情況之下，製造到一絲安全感嘅機會都冇嘅時候，咁示威者嘅行為係會有啲咩行為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難以想像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警察去政府用一個咁嘅方法去處理嚟緊嘅示威嘅話，係一個極之錯嘅決定咯。係， 可唔可以好快？第一點其實即係關於你咁，即係關於新聞嘅，即係你提到 Anderson Pre-Net Capitalism 嘅理論啦。咁其實同時呢、這個製造共同體嘅事情咧，都係喺一啲紅媒度發生緊嘅。即係喺一啲親政府嘅媒體度發生緊嘅，而由於資本，即係由於大部分嘅香港傳媒資本都係嚟自一啲紅色嘅企業啊，或者一啲親中國嘅政府、親中國嘅企業嘅時候，呢、這個同温層其實都會越嚟越擴得大。咁即係你點樣？你有個好嘅例子就係好多人覺得嚇，好、多人撐政府係真係收錢去撐警嘅，但係如果有人睇到Samson Yuen 那個 post 嘅話，佢會知道其實好多人真係真心去，即係佢係，而我都真係接觸到唔少人真係真心撐警嘅。咁你呢、這個呢當呢個由 TVB 所製造而 TVB 所領導嘅一個親政府嘅同温層或者親政府嘅所謂生活咗喺另一個平行時空嘅香港幾個共同體都仍然不斷擴大咁嘅時候，而嗰個鴻溝係越嚟越闊嘅時候，即係你覺得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即係。點樣去 看待或者怎樣去處理的問題，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很簡單想回應，就是那個抗爭者的心態問題。我想嘗試很簡單地去 theorize 這件事。我覺得大部分的抗爭者處於一個很拉扯的心態，而這個拉扯的心態就是一方面他們是想打的，即是他們是有憤怒要對於警察想發洩的，即是不應該去除這個暴力，或者不應該去除這個憤怒的 layer， 是因為大家為何想去除，是因為對這件事本身有潔癖嘛。而當不斷只是講自由民主的很高尚的價值的時候，又忽略了可能階級啊，可能真的本身暴力這件事所帶有一些階級意味，或者所帶有的一些更加複雜的層次。而另一個另一個 spectrum 的另一邊呢，就是他們很怕被人拉，而同時他們持守著一些價值，那些價值可能是他們覺得不應該毀壞某一些東西，或者他們覺得他們仍然即是例如他拿了些汽水他仍然都要給錢的，這些一些公民價值，這些可能是那而這些所謂公民價值是怎樣營造出來呢？而為什麼有一些人他會可能沒有參與過雨傘，沒有參與過雨彈，他都仍然他都可以好像成全到這些記憶呢的某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社會嘛。而那些社會即是連登可能是其中一個部分，然後即大家日常生活，然後那些人的學校也是其中一個部分，而這個社會是不斷是有些記憶留在起度，而為什麼那些人不喜歡唱歌，可能就是其中一個部分，其中一個記憶的一部分。而這些記憶不斷去 regenerate 的時候，就形成了我們有的社會。而當我們每一個參與這個社會，接收這個社會，和在這個社會生活的一個過程度的時候，那我們就好自然咁就會成為咗就會即係好抱住一啲價值，而我哋去任何嘅行動，不論係示威與否，都仍然係會 bear 呢啲價值。咁呢個帶去我第三點嘅係，我覺得有一個朋友佢冇嚟到啦今日，但係我諗如果佢嚟到，佢一定會講嘅呢樣嘢就係、是、一關於一個道德嘅問題。咁即係而嗰個價值其實同道德係有關聯嘅嘛，就係、是、大家因為持守某啲道德，大家唔會好似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不扔汽油彈不是因為他們不扔汽油彈，而是因為他們覺得扔汽油彈可能會傷到其他香港人，所以他們不扔，或者其他原因。而道德這件事就是因為在每一次的行動裡面，大家都有一些的道，即有道德感召到的畫面，或者有一些不論是梁繼平除口罩，不論是有人想帶剩下來的死士走，不論是而可能在沙田的會是有一個有差佬挖個示威者的眼，或者有個細路女好驚恐咁喺度走，咁等等呢啲畫面，大家都即係會攞咗喺我即係擺咗喺個心入邊。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問題就係當而呢啲畫面能夠得以繼續持續嘅原因，係因為有人願意去付出，有人可甚至去犧牲去做咗延續呢個功喺個運動入邊嘅功能出嚟，咁而呢樣嘢係非常之不可或缺，咁而可能大家都仍然係消費緊之前嘅人延續所帶嚟嘅一啲道德感召，所帶嚟嘅一啲即係一啲嘅 moral empathy。咁之後冇咗少咗呢啲，冇咗呢啲嘅時候，咁運動係無可避免一定會帶彈。咁即係但係佢帶彈得嚟，但係大家都唔想退，咁就會有咁就會令到更加大機會出現咗一個即係。暴力邊緣論就真係可能過咗邊緣就變咗暴力咯，係啊 ，OK，暫時咁多先，OK。 唔好意思，我 少 少。 OK。 大家都不斷講廿一號嗰樣嘢，我自己係我唔記得我頭先正文嘅時候係講咗幾多，但係即係譬如有朋友問即係點解啲人係即係唔可以好似中環海濱咁樣即係佢哋一上 gear， 我哋即走，15分鐘散曬咁樣。咁我就用沙田嗰日我見到嘅嘢去答大家。咁就係沙田元和路游泳池本身係五點鐘要褪翻去呢一個十字路口。咁有一個朋友咧，佢係非常之嬲啊，嬲到我唔玩啦，你班 X 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走埋去問啦，你係咪覺得呢個時候唔應該退啊？成啊咁樣。咁佢就好激动嘅情绪，即系佢唔系答我问题啊，佢就系要全世界都听到咁样，但系佢答紧我问题，佢就因为我要背水一战咯，咁样，然之后不断重复呢个 point， 但系嗰背水一战系战咩嘅就你唔知嘅，咁然之后咧呢、这个人出现嘅时候咧，另一边咧有一扎人围埋一齐，咁就系、是、中间有个人坐咗喺度，有几个人揽住佢系咁样讲嘢，我听唔到你啱乜，咁我问侧边啲人，佢就话中间呢个义士想死在前线，我哋劝紧佢走。咁所以其实嗰、那个即系头先嗰边嗰位朋友讲嘅嘢，其实系个情况系好恐怖啊！即系我有一样嘢一直即系写咗喺度未讲，即系 我哋堂家之间而家如果互相见到，大家系会即系我至少我会问一个问题，同埋其他人都会问，就系、是、你喺现场捉嘅示威者，你听到几多个话想自杀？我嘅记录系3嘅，咁其他行家就唔知啦，咁样有啲1啊，有啲2啊咁样，但系冇人0噶啦，基本上已经咁，所以即系大家仲喺度问，即系 be water 啊嗰啲咧，我觉得系有少少脱节嘅，即系点解头先有啲朋友问，即系点解 be water 现场拗嚟拗去好有问题？我哋点解我哋要睇到运动嘅沙石？点解我哋要即系我哋唔可以停留喺连龙场的美好？现场其实唔好多人噶嘛，沙田1000-2000人员，咁连龙场揽收包嗰啲行动几万人，半粒钟唔系半日可以筹到300万，点解我哋唔睇嗰啲嘢？咁我只能够话新闻行业咁大，有其他行家睇紧翻，咁但系始终要有人去睇翻而家现场到底发生紧咩事？咁我已经唔会，即系头先我讲嗰啲嘢咧，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咁样讲唔系公平，但系好多人即系会好热衷，即系去研究 be water 啊，即系研究呢个新世代抗争啊，冇意思啊 ，sorry， 即系研究冇领就冇大头，即系但系我觉得嗰样嘢系翻你可以研究嘅，我都觉得嗰啲研究好重要，但系嗰样嘢从事佢已经又转化紧啦，即系大家都问到底21号会发生咩事嘛？其实呢个状态就系、是。就是你想想928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1130 发生什么事，然后鱼蛋发生什么事，那个轨迹是一样。咁现在大家 hold 不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hold 不到一起来一起走，那个原因不是因为即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这边做得不够嘛，即其实都要做的都做晒啦，是不是不知道啦。咁但是其实是因为个政府没回应嘛。个政府没回应这件事是不会变的嘛。而那个刚才我讲的那种即可能是我理想化，可能我以为大家已经 feel 到那种绝望，但原来未 feel 到，大家可以回去看看立场新闻的更多的专题，可能就 feel 到了，是这样写的很辛苦。但是那个问题是那种绝望是很可怕的，有社工朋友在这里，我相信都知道，即人命见到的有4条，救回的有多少，是我想是数不到了已经。即所以呢啲系我前线睇到嘅嘢，即系我唔系好记得头先第三个问题系咩，但系即系其实我就系好想讲，就系而家嗰啲喺前线嘅人，你冇办法同佢沟通背水一战嗰个战到底系战紧啲咩嘅，即系但系佢就要战咯。咁你应该点咧？咁样咁我头先有讲一样嘢就系、是、我其实就即系如果你问我作为一个人咧，我系极度反对掟砖啦，无论如何都咁样。咁但系作为一个记者，我会话我一定要问啲人点样掟，同埋咩时候掟，同埋佢哋掟有几多种原因，我一定要摆晒出嚟，个社会大家要知道。大家唔可以净系话后生仔，大家目标相同，佢哋做错少少，即系我唔知嗰个系咪错啦，就系、是、可能好多人会觉得，哎，佢哋做错少少嘢，佢哋打烂咗啲玻璃，不过我哋原谅佢，然后支持佢啦咁样。但系嗰种支持唔可以建立于呢啲嘢上面嘅，即系头先我哋系咁喺度讨论咩共同体乜叉叉咧，其实咧就系讲紧你唔可以纯粹因为大家一个共同体，所以我无限期支持你啊。我觉得如果在座有人觉得支持掟砖系 OK 嘅，系 OK 冇问题，我唔会 judge， 但系。即系大家系要谂而家香港嗰个情况严峻到一个乜嘢地步，就系、是、你真系要谂你支唔支持掟砖嘅，你唔系谂你支唔支持后生仔，或者即系头先正如头先想讲嗰啲即系鸡尾酒嗰啲，其实沙田已经有人讲话要做啦呢件事，系咪？咁沙田亦都出现咗啲砖以外嘅嘢噶啦，已经出现咗。咁我觉得个讨论要去到呢个位啊，系啊。 OK， 我呼应一句先啦，我用我特权啦，我知道。我呼应阿蓝先嗰句吓，就系、是、背水一战咧，唔可以话唔知或者冇所谓嘅，因为我即系话，如果你要战咧，你系需要唔系我真系我唔理边一个，即系话你如果要选择背水一战咧，你系有责任要将你战嗰个理由咧好好嚟讲清楚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唔能够再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个咁样嘅讲法。嚟 justify 你嘅行動啊嘛，因為你所做嘅每一個行動，啱先講就係、是，因為我哋喺同一個運動入邊啊嘛，所以你任何人嘅一個行動，其實都會影響緊其他人嘅。咁所以即係我呢個係一個責任嚟，即係一個抗爭者嘅責任，就係、是、你應該將你嗰啲 戰或者不戰，你掟磚嘅你，尤其你做某啲行為咧，係你知道係非常之爭議性，或者係會對其他人產生影響嗰陣咧，係更加有一個我覺得係有一個責任要講嘅。即係我插多句就係，譬如我之前都講就係，譬如阿梁繼平嗰日喺立法會入邊嗰番説話，我係有一點我係有保留嘅，就係話佢我哋而家記得就係話，我哋一定唔能夠走，一走咧香港未來十年咧就玩完啦，諸如此類。即應該大概類似啲嘅講法啦。我覺得佢嗱，我聽嗰陣其實我唔係好贊成嘅，即係唔好贊成每一次咧都係用我哋唔做呢樣嘢咧就冧噶啦，或者唔做呢樣嘢就冇路走啦。其實嗱，呢個可以係好激情嘅，或者可以冇 mobilize 都覺得一定要做啲嘢。但係如果你每一次咁樣做咧，然後你又攞唔到結果咧，其實你係會好令得成個運動咧變成好處就係，你明唔明？即係一次又一次嘅，我唔覺得。即係我自己好認真地真心覺得咧，香港未來嘅路咧係好長嘅，而且香港未來嘅民主路咧係會好艱難，比而家會再加艱難嘅。所以唔好即係你要問我就唔好咁輕易嚟話呢個就最後啦。即係咁過咗呢個彎，如果更加差咁點咧？係咪大家要死咧？係咪即係咪要自殺先至覺得呢個就冇路走啦？嗱，我覺得呢個係要抗爭者係需要立思考嘅問題嚟嘅。嗱，我 respect 唔同人有唔同嘅判斷，但我真係最起碼要好好地將。如果你是做抗爭，我要將抗爭的理由呢，即使其他人不同意好呢，都要 articulate 出來的。 OK， 他先李生，我是一個和理非的廢中，我看港站邊大的，稍後跟港的東西可能有些關係。咁啊，多謝阿藍先啦。其實嗰段片我諗都係一個情感述，即係唔係話，即係當然我哋見到嗰日7月1號一路行，個個其實都係 look Facebook， 哇點啊，真係攻入去啊，攻入去會俾人打噶，定係會幾時清場啊？成我哋都好擔心，即係擔心到甚至可能嗰日明明睇住走曬噶啦，但係咧夜晚見到都扎醒，要四點幾睇嗰幾隻喪屍喺度開 press con， 我都唔明點解。嗰日即係我嗰日其中一個我頭先 agree 阿藍頭先講嘅嘢就係、是、其實我唔喺現場，但我感受，因為我有熟嘅人喺嗰度，即係叫做輔導又好，關顧又好啦，即係佢 feel 到嗰刻，即係佢已經講到好白㗎啦。其實嗰度有人係根本啲人點解想衝入去，其實佢係想自殺，即係講得白啲 ，which is 聽完我好唔舒服嘅，即係亦都我所以亦都頭先 agree 頭先大家講嘅嘢，即係。唔好似覺得真係好似要真係背水一戰，咁唔係即係唔係話真係下下都要曬冷噶嘛？即係咁條命冇咗就冇咗噶啦嘛！我哋即係當然嗰四個離開咗嘅人，可能係一個感召，但係我哋都唔想一個人，即係有任何一個人要用呢種方法嚟去感召人，先至令到件事成功噶嘛？即係你話我。但我是左交，我都是这样说的。那日那晚有，我记得那晚有个长辈打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打来问我的，其实我完全没有 connection， 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叫入面，他说个长辈问有没有办法叫入面的人走啊，我试一下 send 个 message 给他啊，那我不叫不动的了，其实我心里面想说一句就是，他们根本是想去，即是真的想去自杀的时候，你怎么叫得动，亦都是可能同一个原因就是，其实觉得点解要入去？我都 question 咗好耐，点解要入去？但系你知道佢已经绝望到咁嘅时候，你唔会咁，你仲怪佢啲咩啫？其实即系我只可以讲，咁你即系唯有希望真系即系，所以最后结果全部走晒，我唔知系咪因为有人话警察都有少少放水咁 whatever 啦。总之最后大家都搭尾班车，即系好多人都搭尾班车走咗咁 ，which is。即系起码唔系一个 set ending 先啦，但系咁之后嘅事啊，后呢个后话啦。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都 agree 大家讲嗰、那个嗰、那个情感上嘅，即系呢下好似即系其实有人，我唔记得边个出咗个 po 就话，好似监狱风云，周润发明已经听晒话好圆滑啦，啊，我喺个监狱边听晒你啲听晒张宇阳嗰啲讲啦。但最后你都系要咁样玩我嘅，我咪跳几格床，然后走嚟踢打你咯，即系嗰种情绪嘅抒发嚟嘅，所以我唔知可以 last 几耐啦，我觉得即系我都好有啲担心啊，但系即系又系翻翻去嗰、那个，我哋唔希望有人因为咁而再冇咗条命啦。 Okay, 系啦，咁系啦。快 少少，大家。死啊，捞唔到。OK，OK， 都系回翻啱啱个朋友讲嘅问题，即系大家一路讲落嚟，点解嗰啲人唔退啊？冇办法 be water 啊，自杀啦 ，whatever。第一样嘢，我觉得梁启智有一篇嘢咧，系我觉得写出咗嗰、那个嗰啲人嘅感受啊。佢系好似系叫咩啊？他们是他们不是乜乜，而是自杀。我唔知道，但系你可以翻去睇下嗰篇嘢。我嘅观察系咁样，即系其实啱啱嗰几位朋友都有讲，就系佢哋唔系。不过我觉得佢嗰篇文用嘅自杀唔系啱，佢哋系要被杀啊，希望透过俾警察打到佢死，或者系中枪 ，whatever，and then 激起更加大嘅民愤，或者系感召其他人。不过是用他们的生命，不是说上法庭好像戴耀廷他们这样做 speech。我自己的经历是，即我刚刚都讲，我兜了我三年兜了个圈，没有人听我讲的完全。那个 first aider 问完我的问题之后，我不是没有理由答到他，而是我讲不出口。你去到那些人，你见到这个政府是几冷血，他们你跳楼自杀是无用啊，他不理你，所以那些人是想站在那里被他们杀啊。去到这样，我讲不到任何，我有理由可以跟他讲，因为你这样可能都是他是不会理你啊 ,whatever, 我做很多理由。但去到那一刻我是停了，我是讲不到，然后警察又来，我跟着我着草。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每一次点解啲人唔退呢，有好多唔同理由。每一次都有办法话同一批人或者同一啲嘅谂法去讲。有某一啲嘅情景，例如上水，我自己见到嘅，即系当然要再组织翻个大 picture。其实到依家都冇人讲得到个起因，即系我自己见到啦，系又因为警察要放人。And then 唔俾佢哋走 ，and then 佢哋走咗去大会堂咪追咯，然后追到咁上下，原来后面系有防暴一早停咗喺度嘅，前面冇办法唔捉防线，你唔捉防线，后面行紧和你飞行紧游行嗰啲人就完成唔到佢哋要保护佢哋啊嘛，即至少我见到有一部分嘅谂法咁样啊，沙田嗰一日最前面嗰啲嘅我都系见唔到嘅。但我见到有人中招 ，and then 大家就开始捉防线。佢哋某一部分人啦，即系如果唔系想自杀嗰啲，佢哋系要保护后排。佢哋嘅谂法系：我哋唔捉防线，唔隔开。其实啱啱呢位师兄好似都有讲类似呢样嘢。后面啲人系完成到，因为你十字路口嗰度左转，再去到个终点啊。佢哋冇办某个意义上，当然你都可以话喂咁咪走咯。咁但系佢哋觉得。我走咗，你后面咪一路俾人推咯，你哋咪完成唔到咯，做唔到任何嘢咯，所以我点可以走啫 ？And then 再留落嚟，即系我后排一啲嘅呢啲人嘅谂法就系、是，但系已经有人喺度啦，即系啱啱我师兄就，咁我点走啊？我唔通睇住佢哋死啊？即系我至少我企喺度都有一个力量，警察拉唔到咁多人可能，又捞唔到 ，sorry， 有情绪。OK，OK。 大家好，我是阿南的台湾朋友啊，所以我就用国语啦。我今天刚从台湾来，然后我在台湾也是做记者，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说台湾现在怎么样关心香港的情况，其实让我还蛮震惊的，因为我今天、不好意思，就是我是来香港采访，但不是为了7月21号的事情来的，可是就是刚好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就是我昨天就在台湾，就是要找那个台湾的贴纸贴在身上，因为有记者朋友跟我说，如果你贴了这个，比较不会被警察打，或者不会被什么攻击。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去书店找贴纸，我就跟他说：“哦，我要去香港，7月21号可能会有 大战这样。他们问我说：“哎，香港还在抗争哦？香港人还在反送中吗？”哎，不止一个朋友这样问我，而且我的同温层就是二三十岁很关心社会的年轻人，但是连他们都以为香港已经结束在抗争了。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还蛮担心的，所以就想要问阿兰说：“你做了这么多的报道，然后希望可以让香港人更了解这个事件，但是对于香港之外的地方，不管是外媒也好或是台湾也好，就是你觉得报道的方式有需要调整吗？是不是要讲少一点脉络，多一些诉诸情感也好，或是说用一些更让外国人可以理解不在香港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抗争，就是你的报道方式会不会有所改变？然后香港记者在这样那么多外媒或是那么多非香港媒体在关注这个事情的情况下，香港记者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帮助也好，或是什么样的应该要注意的事情这样？ 好，谢谢这位台湾朋友。我知道我得俾多我问一问先，有几多朋友是想问问题的，即次过举手 ,OK? 一位你是有问题的，两位、三位、四位，仲有没有？五位 ,OK, 我们最后一 round,OK,、okay? 大家尽可能简短，因为我们已经去到十点二十分了，好不好？ 好，先谢谢阿蓝啦。咁就我离身先啦。我以前系一位纪实摄影师，我就唔会叫自己做记者嘅，因为虽然哪怕系嗰个有俾记者证我，但系就即系好 doubtful 嗰个系咪一个媒体啦。咁我就想先问，好啦，首先你头先开头其中有一句说话我好 touching 嘅，就系话咧你做 live 呢样嘢咧系会好影响你喺前线嗰、那个感受嗰件事。因为点解我以前系揸相机，但系我逐渐系唔想揸相机，因为好影响自己嗰个感受。首先第一样嘢，喺前线可能你系做记录者都好，但系你可能你会睇到嘅故事，往往系好多好负面，会令到你系好多即系个情绪上都会受到个渲染。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例如你如果遇到一啲突发嘅事件，例如警察去用警棍去殴你。好简单讲，我回应翻你，你反对掟砖，但系我就想讲，其实系一个求生嘅本能反应嚟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如果我俾人记你老母嘅时候，唔好话掟砖啦，我手上揸住个单反，我会掟埋佢。系啦，因为呢个系本能反应，一定要自保噶嘛。咁所以我必须要讲就系呢、這个，如果系咁样，点解我会放低我部相机？因为我真系冇办法去再做到呢样嘢。咁所以先想问，无论系你，因为你都系几年嚟一个记者啦，阿招云又系由雨伞开始已经系做一个记录。咁点样去处理一啲负面嘅情绪呢？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其实而家开始记者，我都同意阿林燕邦嗰样嘢，记者应该系透明嘅，好似水一样嘅。咁但系而家记者其实某程度上喺嗰个运动嗰度咧，参与嗰个角色系真系有一个角色喺度，例如好简单，你七一嗰单嘢啦，咁 which is 唔系净系你嘅，我都睇过苹果一部啊 ，Kenny 都有同样嘅反应，都系流泪，都系会有一个感受，因为记者都系人嚟噶嘛，咁跟住之后。记者系越嚟越参与得多嘅角色，例如包括无线嗰个记者喺上水、喺沙田，佢都参与一个角色，就系、是、救咗一个示威者，亦都救咗一个警察。咁我都会问一个问题，成日换位思考，如果当日系几十个警察围殴一个示威者，无线记者又会唔会咁做呢？而如果记者去介入咗嗰件事件，会点样影响咗嗰件事件呢？其实真系会影响过，好似上水嗰件事件咁样。如果佢唔伸手，可能个示威者就会跌咗落去，可能会死。咁就真系现场第一次嘅有一单生命就系咁样。咁当然佢无论救唔救，佢都会影响緊。正如就係以前有一幅相，好简单，有一个摄影师就係话佢影緊隻秃鹰去食緊一个小朋友，一个好穷嘅小朋友。咁究竟你阻止定係你去拍摄呢？你拍摄嘅时候呢，你就係记录緊件事。但係你去阻止嘅时候，可能嗰件事就唔会发生。但係你应该点样判断呢？我都想问返究竟阿蓝同埋阿招云有冇啲回应。 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听到有台湾的朋友让我，本来我想今天就不说话，悄悄的在里面听，然后不好意思，我是内地来的，然后我是从6月9号开始，我是属于在我朋友圈里面属于一直在云参与的，他们都叫做这样，就是不管是有游行还是有示威，然后我都会跟随直播，就是一直到记者已经关掉了我才睡觉。所以我是想整个的观察下来，我想感受跟大家有能够尽量的同步有大家的感受，然后我也在不断的拓宽我的那个就是 想法的边界，因为比如说我会很紧张，就是一旦有什么，就我们的那种恐惧是天然的，就是一旦有什么我就很怕说会出现什么糟糕的情况，然后我就很担心，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大家就是给到我的信心，就是每一次然后就是看到大家安全离开之后我就可以自己睡觉了，就是这种。然后我刚刚就是通过那个台湾的那位朋友哈，我们就是他，我刚刚的一个想法就是在我们那个前段时间不是大家有去到西九，然后去想更多的内地朋友解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出来。但是我后面就是我不知道阿兰有没有去到那边，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我后面是看到一些就是BBC 他们采出来的，其实情况挺让我失望的，就是说去问到的结果，内地朋友要么就不听，要么就不想发表任何意见，要么说出来就是让我很觉得很崩溃的，就是说要对政府保持敬畏这种话。所以我不知道其实那天如果大家有去到，我想了就是知道当时就是跟内地朋友讲就大概的比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像我现在在跟我的朋友，我每天都会看到的事实我就会很隐晦的在朋友圈，我想让大家知道是怎么状况。但是我发现现在我自己都进入到一个很失语的状况，就是我尝试去解释，现在我发现我连解释都已经有点解释不清楚了，我现在就只有发你看得懂的看，然后我说现在我连讨论的那种语境都没有了，因为你们都完全不清楚，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很崩溃，我有时候自己就不知道该跟谁说话。好，然后就是所以我就想知道，就是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现在想就是还希不希望就是奢不奢望内地的支持。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在内地有现在很反感的，就是掀起的一股股的厌港的那种情绪，包括我这次要过来就是借着书展的名义想过来，很多人都在说啊，包括其他们可能是想过来看演唱会还是怎么样，都在跟我说啊，我好害怕呀，就是他们是在反抗大陆吗，就是误会我这些，我就说不是的，然后他们怎么解释他们都不听。所以现在在内地不断的掀起这种情绪，不光是我，还有我身边 BBC 朋友，他们全部都在说好像在内地现在掀起了这样一股浪潮，就是让大家觉得对香港很恐惧。所以我不知道就是香港的朋友会不会因为这个然后不再想跟内地的去解释这个事情。其实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做这个事情，我还在不停的想跟大家传达。然后我刚刚今天一直在记笔记，刚刚翻到有一页，然后我坐在当中我就一直被这句话感动到，我就想在这里送给大家，就是一句诗里面的有一句，就是我偷偷的羡慕所有人并偷偷的爱你们。 谢谢谢谢 ，OK， 我可以补充佢呢个呢位朋友 observation。我呢一个礼拜我接咗差唔多十位内地朋友问我问题，我唔识嘅朋友佢问我香港仲安唔安全呀？我呢段时间嚟香港好唔好啊？咁样吓，咁你可以想象喺大陆嘅图像入边，对于香港嘅运动咧，其实系好似香港进入呢个战争状态咁嘅样吓。OK， 好，下一位朋友，我哋有五位朋友啱先嘅，举咗手嘅，未举过手就冇啦，后边有冇 ？OK， 呢边。 拉屎啊，系 咪？唔系拉屎，呢边仲有嘅。OK，OK， 呢边先啦， 本来想尊重翻港姐，问翻一啲同新闻采访有关嘅嘢，不过啱啱呢位前摄影朋友问咗啦，咁我唔刻意去问，因为大家可能对件事关心多啲咧。我谂好多讨论啦，即系无论系好似一个文化沙龙啊，无论系好多譬如立场好多博客，有好多好或者啱啱都听到好多大家好，有啲我自己都未听过嘅一啲学说啦，嘅一啲好有知识嘅一啲讨论啦，即系我相信都好好多嘅，系好良性嘅。咁但系啱啱即系讲翻就系、是、即系唔系净系你咧，我都系个废中啊。或者头先有一位我虽然有睇唔到嘅，即系话翻屋企睇直播嗰位讲发个言嘅朋友，即系我谂。头先阿蓝讲过，即系系啦，即系大家如果有人前线望过咧，都会好唔舒服，同埋会问，即系你背水一战，你战咩？即系大家都喺度问紧呢个问题嘅时候，系咯，所以我想讲，不如大家即系其实咧，识得立场姐姐嘅人，就大部分咧都系翻屋企睇直播，现场真系睇唔到嘅，因为咁不如真系多啲去。好彩嗰日即係成名一戰啦，即係有幾個朋友，包括嗰個妹妹衝入去滴走嗰四個人。咁平時呢即係現場要發聲其實係好難。我想講大家喺現場 你会即其实大家好好唔能够完全理智噶，同埋基本上你讲嘢系讲一句俾人屌噶啦。基本上，即系我觉得 be water 唔系咁负面嘅，因为就系、是、喂，即系我一讲你话系鬼，咁我 be water 啦，即系起码大家好似多咗个名目去叫人走，其实都未必系，都几好用啊。其实我觉得吓，其实某程度上，但我想讲，即系如果一啲可能年纪大啲嘅，或者觉得自己仲可以理性去分析事情嘅人，即系可能如果多啲去到前面，有冇机会可以做到一啲帮助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紧要嘅，即系我都好惊俾人拉。大家都系噶啦，即系唔会有人想俾人剥嘅。咁但系会唔会我哋有机会做多啲嘢咧？一两个人死梗嘅，一开声哦屌啦，你又冇大声公系咪？即系冇用嘅。会唔会多啲人有机会做到啲嘢咧？即系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谂下，系咪可以做多少少啊？ 有 个 问 题，请问做咩围啊？好似我问。系嗱，咁我都系行家嚟嘅，咁我都同意你所讲啦，就喺前线嗰度咧，其实有一种叫做绝望嘅气氛啦。咁呢一样嘢系我唔会用年龄层去决定嘅，因为我面对嘅，即系我遇到即系会讲自杀或者去讲轻生嘅受访者，唔一定系后生仔。咁我觉得呢一个嘅概念亦都要厘清翻。咁但系问题系，我哋作为一个媒体啦，我哋一直好避，你都知道成个媒体，无论系香港媒体或者系国际媒体，一直避紧呢个问题。我点样去做呢一单新闻？咁喺而家呢一个氛围，你觉得喺即系喺，因为我觉得嗰个氛围其实一直都存在，但喺唔同嘅人咧系有唔同嘅感觉。即系我自己嘅受访者，我可以收到遗书，亦都有经历过，但系可以之后几个礼拜之后嘅访问，佢可以讲佢当时嘅冲动，亦都有呢一种感觉。咁如果喺我哋作为一个记者嘅时候，我哋应该去点样做呢一单新闻呢？又或者系你觉得喺？現場而家呢一班人，佢哋有啲乜嘢改變？你有冇一啲嘅察覺可以分享一下？係唔該。 OK， 喺阿南你總結之前咧，我要嗱呢個咧就係 Blue Note 嘅老闆嚇。Blue Note 今日咧係成立五周年嚇，所以佢係喺西九個開嘅店入邊講翻過嚟嘅。咁所以点要俾机会啊 Vincent 讲下嘢，尤其今晚呢老实讲去到呢个 moment 呢，其实我哋都係放下心头大石嘅，因为上一次呢係发生咗啲事件。所以其实我哋今晚未出嚟之前呢，其实我哋係一路我哋内部呢係倾过好多各种嘅考虑。咁所以我而家可以好放下心头大石，然后呢 ,Vincent 老板返嚟呢更加开心。所以我哋俾啲掌声Vincent 啦。因为冇呢个空间呢，其实就好多嘢出现唔到㗎。咁尤其今日系五周年纪念，所以俾佢讲几句嘢吓。 大家好啊，我系 Vincent 啊。其实我第一次好希望呢个直播，因为今日我唔喺度。第一次唔喺度，咁样，因为呢排新铺比较忙。咁啊，都多谢大家今晚嚟啦。咁都好彩，今晚系好和平。因为其实都呢一个月嚟，我哋其实好担忧嘅。即係尤其是呢個禮拜咧，啱啱都發生咗元朗啊、沙田啊，咁其實係覺得太多嘢可以發生啦。咁其實今晚係點嘅冇人知，咁我一路忐忑，快啲翻嚟咁樣。咁其實今日都好嗰、那個心情幾有趣，咁嚟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我可能我自己五年前創業啦，咁其實我哋初創業都會覺得啊，我哋其實係想提供個空間啦，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即係其實都好希望其實身邊每個朋友都係我有個空間係。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即系呢个系我哋追求自由也好。我哋其实如果记得补充我哋第一个沙龙嘅讲题系咩？美好嘅生活咯，即系其实美好生活就系一个你唔系净系公共啦，其实好个人去到公共就系你由自己向外推嘅，即系我哋做每样嘢都可以影响身边嘅人。咁其实 Blue Note 开呢一度咧，就系、是、我人生最第一次嘅生意啦，都系最唔赚钱嘅生意啦。咁都竟然挨过五年啦，觉得几好，都挨过咗五年，几好。跟住业主上次又加我做啦，咁啱咪上次沙龙嗰日加我做，几好啊。系咁啊，我哋睇下几时出个众筹先咁样。因为我成日上次咧，佢又搞事，好希望佢打烂我啲玻璃啊。咁我话可以众筹块玻璃啊，好开心。咁其实。而家去行到呢一步咧，咁今日其實你話啊，我有冇咩要去慶祝？我其實好冇呢個心情嘅， 即系我其实甚至开新铺我都从来冇个心情话啊，要庆祝啲咩啊？啲人问我你搞乜 grand opening 嘅同事又问，因为唉唔搞啦，冇个心情啦，等香港好啲先啦咁。咁但系嗰种当我哋咁讲嘅时候好灰，因为我哋其实即系一个生意人咁，其实你唔知道之后会点，但系你好希望好坦白说，我哋最直接嘅心情就希望每个客人平安翻嚟。即係尤其是我哋有一間鋪喺中大，咁我哋知道好多同學仔，我哋中大嘅店長啊 ，Bonnie 都成日同我講啊，呢、這個同學仔學識噶，佢絕食。喂，跟住啊，嗰、那個同學仔我知道佢俾人打，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好心痛。咁我哋好希望第一就係大家平安翻嚟。第二件事係會覺得係啊，到底我哋開啊咁多年鋪頭啦，其實我哋去到而家呢一步，我哋可以做啲咩呢？即係一個小店。我其實初又諗下，如果下面個連龍牆俾人拆咗，我用我個門口啦，是但 OK 噶。聽日開始自己搞掂啊！我唔會搣你啲嘢，我有 camera 準備好 OK 啊。咁其實各樣嘅嘢，我覺得其實我哋可以發揮多啲我哋嘅想像力啊。即係文化沙龍好坦白說，即係都係可能寶松啊、杜群啊、國良啊同我咁，我哋發揮咗一啲對空間嘅想像力。其實一個咁細嘅地方，俾人鬧好多次啦，咁細喺度搞，但係細先好啊嘛，有時大家融合啲。咁同埋我會覺得即係咁樣嘅空間，亦都係好值得我哋繼續搞落去嘅。咁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喺度發生嘅。咁呢個係我 at least 可以做嘅嘢啦。咁亦都好未來，我好希望去講一樣嘢係，即係如果大家有咩嘢可以用得著我哋呢個地方，即係不妨同我講。因為有時有朋友同我講我可唔可以遊行，我當一個比較遠嘅 backup 嘅地方，我做啲醫療嘢，我話知你啦，你鍾意啦 ,ok 啦。即係其實可以，或者另一樣嘢我都去希望去大家去關注嘅係其實作為一個我哋做 FMB 呢，我哋其實另一種好隱形嘅前線嘅，就係我哋見到好多人而家個狀態。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喺mentally 一個好非常之差嘅狀態。你問我嘅話，其實我都好同意啱啱有人講，其實你話係咪想死人，係咪即係淨係得咁少呢？其實未必嘅，唔係淨得後生，其實可能其實香港抑鬱病真係好普遍啦。咁其實尤其是呢個關口，亦都會有好多人係需要大家嘅關心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其實好希望喺另一種前線，我哋可以去多少做一啲嘢，我哋成日同朋友會去傾嘅一個話題。咁另一樣嘢係都去關注，就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呢排我心裏面有啲感受咧，就係我會覺得其實嚟緊係越嚟越會緊張嘅，即係我會覺得嗰種求死咧，其實你話你話好多人佢可能跳落去咁樣跳落去，其實我覺得真係好溫和。即係非常非常溫和，但係即係其實好心痛嘅件事。但你話會唔會有啲人係激進到爆炸？我要同乜嘢同鬼魚盡咧咁樣？其實我都係有，即係唔出奇嘅事。咁大家即係真係要係一個但我哋做到嘅嘢真係好有限，即係我都係一個就嚟要進入廢中嘅狀態啦。咁係好同個運動好脱節咁樣，成日都係匿埋喺後邊。咁我哋其實做嘅嘢真係非常非常少。咁我哋，但係我會好相信嘅係每一個今晚在場嘅人，無論大家平時係睇直播也好，大家冇睇直播都好，有冇去現場都好，即係我哋可能做嘅只不過係去遊下行啊，200萬其中一個咁樣。但係其實我哋嘅心情，即係即使我哋唔去衝，但係我哋其實同衝嘅人都係即係同在嘅，即係我哋都一樣係有嗰個心情，係我哋好希望佢哋平安翻嚟。咁呢個係好重要一件事咯。 OK， 好多謝 Vincent， 多謝佢呢兩年嚟對我哋呢個沙龍嘅支持。OK， 咁时间关系咧，我哋将最后个时间交俾阿蓝，等佢做一个 overall 嘅总结吓。 成 testing 好多个问题，点报自杀同埋前线而家心态有冇变化？一个我真系答唔到，同埋我开始即系都有倾开就话其实记者系处理唔到呢件事，咁所以我甚至觉得全行都应该向啲心理学家请下经，到底我哋遇到呢啲事，其实我哋应该点样样？其实我系冇办法可以谂，但系我唯一一个谂法就系、是。我覺得而家我哋經歷嘅嗰種全民嘅死字係，即係唔係全民嘅，但係即係或多或少啦，即係嗰個死唔係淨係話我要去死，而係我願意坐7年監，我願意坐10年監，我願意呢一世都唔翻香港。即係呢一啲嘢，其實所有嘢，我自己覺得係同嗰種你終於體認到香港其實係一個好係浮盛細，即係好。好唔恒唔稳定，系随时冧嘅呢个状态好有关系，所以我唔同意周生讲，即系你冇办法。我觉得嗰个嘢唔系话你劝佢今次唔系最后一次啊，而系可能你哋要行入嗰个想象入边，然之后你先至知道可以点。咁所以点报自杀嗰样嘢，我呢个 moment 就答唔到，希望 遲啲用報道去答，希望。咁大陸朋友呢樣嘢啦，咁首先非常之多謝你嚟，同埋即係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好多大陸朋友嘅，即係一開始講，即係我自己都好關心大陸嘅情況。咁對於大陸人點樣理解香港啊，或者成啊，我都一個答案嘅啫，請大家貨金比端，就係咁。咁我真係要咁樣講嘅，即係我知道到而家都有好多人話端係紅底啊，乜啊乜啊乜啊，我唔想嘥時間去講嗰啲嘢，但我只能夠話，即係多謝你嘅關心，我亦都知道。好多大陸朋友都係咁關心我哋嘅，但係即係我自己個人經驗又好點都好，我覺得就係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大陸朋友話俾我聽嘅，就係自己嘅怪獸係要自己打翻，即係香港同埋大陸嗰個認知嘅差距就爭太遠。香港人即係你睇翻西九嗰啲傳單，你係明，如果你係一個大陸 context 出嚟嘅，你係完全唔會明嗰啲人噏緊乜。而大陸人嘅焦慮咧，香港人睇起上嚟係都係完全唔明噏緊乜嘅。咁即係可能。明我唔知嘅，但系即系我觉得最能够跨越到呢一个鸿沟嘅就系端咯，咁所以就请大家放咁嘅端咁样，就系咁。同埋即系都系要再多谢一次大陆嘅朋友，即系我觉得大家好，我自己其实一个议题一直都好想做，就我想计下到底大陆所谓嘅散步者，即系支持过雨伞运动嘅人，加埋总共坐几多年监，我相信一定系超过100年嘅。但系我觉得香港系冇乜人知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系 Twitter 转一转坐几年。但香港是不知道，但他们又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是讲到今天再讲下，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叫赵思乐，他出了一本书叫《他们的征途》，是讲很多女性的抗争者，但他描述的抗争者里面这个好像是周生的沙龙讲过，不过不要紧，他描述的抗争者里面个个有名有姓，但我自己最记得的其实是一句而已，他就是说当年陈光诚被人运了在东施古村的时候，有一些网民，即是 他用字就是有些网民是在 Twitter 那里，即是当时还是胡锦涛的时代，所以 Twitter 仍然是活跃的。即是很多有一些大陆的网民是约在一起去探陈光诚 ,AKA 被警察打。即是你知道探陈光诚等于被警察打。而这些网民是前赴后继地去被警察打。而到今天是没人记得有这件事，是不是大家记得陈光诚去美国啦，陈光诚一变了基督的耶 L, 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大陆那个我一直对他们有一个很崇敬的心，同埋我很希望大家都知道多些大陆维权人士的状态，不是因为什么血浓于水完全不是这件事，而是大陆的抗争者是比香港人 hardcore 很多极多，他们是为了抗争要离婚，为了抗争不生仔，为了抗争即不是因为他本身是毒。是因为他真的结了婚都要离，即是他为了抗争是可以，即是整个生活都是被改变。即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讲不到大陆这些，其实我觉得跟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想象力的问题，即是大家想象不到还可以怎样嘛，是不是，即是为什么即他们要这样，即是我觉得譬如刚才讲很多真正好的 Be Water 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在运动初期发生的，而运动初期的那种绝望感是没有那么强烈，这两样东西是有关系，就是为什么次次都要捉防线，因为他觉得除了捉防线没有东西做到，但是他不想走嘛，是不是，那问题就是你怎么可以给到这些人新的想象，抗争不是只是可以捉防线，抗争有其他更多的方式，即譬如我呢排见到好多传媒界前辈佢哋写文，即大家都系去完沙田好震惊、好创伤，跟住之后写文，佢结论系咩咧？就系请社会贤达或者社会上有权力嘅人劝下个政府啦，咁样即类似系嗰啲嘢。即我会觉得我会觉得而家香港就系、是、即譬如头先嗰位朋友你话咁喺现场讲两句就俾人屌啦，咁我哋可以点？咁但系嗰、那个。即如果大家是和你飞的，你的战场其实不在现场那里嘛。即我是一个经常在现场的记者，但是记者要做的事不是只是在现场嘛。即亦都有很多其他的行家很努力地即访问揽茶吧又好什么都好。即是尝试去提供更加广阔的抗争的想象。是吗，那刚刚讲到这个位置我想起，即其实那些大陆的朋友为什么他们可以即系仔都唔生，即系老豆老母又唔见乜乜乜乜咁样，但系佢哋唔会想死嘅。我突然间谂起呢样嘢，即系嗰啲牧师啊，嗰啲即系信仰嘅问题啦。咁但系有好多大陆一即系同我哋一样咁大嘅抗争者，系乜都可以牺牲，都仲要抗争嘅。你明大陆系咁分天暗地到一个地步？有请问有几多人识恩光华？可唔可以举举手？ 但系啦，即系喺呢个情况，大家可以翻去 search 下甄系甄子丹嘅甄光华，你可以睇下佢做为咗抗争要做咗啲咩，佢为咩而抗争，佢付出咗几多代价，到而家香港冇人识佢，佢都继续做紧，都继续撑紧。所以嗰日其实我喺抗争现场系喊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即系譬如我六九嗰日我系有喊到嘅，点解呢？因为湾仔嗰日我行入间粥铺食粥。咁啊，睇电视，即系佢哋喺度讲紧咧，大陆嘅法制冇问题啊，乜乜乜乜咁样。跟住有个婆婆，佢食食下饭，哦，冇问题，你叫黄全章出嚟见下我哋先啦，咁样。跟住我系即刻行，即系我估唔到，原来香港人识黄全章，识攞黄全章出嚟驳林郑，即系我觉得呢啲嘢系，即系兜翻转头就系，即系嗰个大家对抗争个想象。点解咁狭窄？就系极权社会或者威权社会嘅公民嘅讨论空间就系冇想象力，就系狭窄，就系点得一条路嘛。所以点解要开更加多嘅路？点样可以即系唔系要开即系譬如点解要去乌克兰要去韩国？你就要拓阔个想象啊！其实唔系咁样啊！即系抗争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噶，咁样即系呢个我自己觉得喺呢个现阶段最重要嘅，即系如果大家唔系和理非的。如果大家是和理非，你不是一定要下去救人的，你是真的要找一些其他例子又好，找一些其他抗争方法又好，或者做你自己做到但未做的事都好，即是你要令到那些在前线的人发现那条不是唯一的路，即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然后几时救示威者，很简单的一个字而已，是没得救的。因为当是示威者为警察可以救，警察为示威者一定冇得救。我可以话俾大家听，而家警察系点样咧？即系譬如佢七条友围一个示威者咁先算啦。佢其实实际上系得四条友打嘅啫，三条友系负责挡镜头啊。呢个系好现实嘅。咁嗰日即系 now 一百八十度屈手嘅时候，其实我系影住嗰个被屈手嘅人嘅头。我一埋到去，那个警察系用个膝头哥锄住嗰个后生仔个头。咁我影啦，系咪？嗰、那个警察系竟然有余裕咧，即刻拉佢前面嗰个同僚，因为佢前面已经有人围住挡你记者，唔好行埋去嘛。佢即刻拉前面嗰个同事嘅长盾，一夜挡住我镜头。咁我起身啦，再去影啦，跟住有警察攞警棍怼咗部机，然之后话记者朋友唔好冲啊，咁样。即系，所以我哋唔需要讨论我哋几时救示威者，系一定救唔到啊，唔需要谂啊。至于救唔救警察，我就呢、這个入面拗得好劲啦，即系而家大家记者之间拗得好劲，咁所以就我都唔系好知道。绝望系嘅，头先呢位朋友有问，即系点解一定要戴口罩嘛？咁但系我可以问翻你好简单嘅问题，就系、是、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我嘅文啦，但系一定系唔同啦。你听我讲同埋你睇我咁样，我有样俾你见到咁样。咁其实嗰篇讲七一嗰篇文咧，我其实系烂尾，我觉得。咁后屘有个朋友系即系总结得比我更加好啊。点解梁继平除口罩系一件咁重要嘅事？佢除咗个宣言之外，即其实喺好多人眼中，除口罩呢一下一秒嘅动作，其实系比个宣言更加重要，因为佢将模糊嘅暴徒形象具体为一个有担当、有清晰思虑、对这个城市有深沉感情的具体香港面孔，成为咗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嘅最后补充。咁所以其实系。点解咁重要？即系其实大家呢、這个纯粹一个好感官嘅问题，即系记者梗系觉得有样嘅有得做啊，冇样点做啊？即系呢啲当然系，但系其实佢简单嚟讲就系一个传播效果嘅问题，亦都即系嗰位台湾朋友所问外媒应该点？即系大家知唔知黄之锋17号出嚟之后做咗几多个访问？我谂20个一日，即系有啲人话佢骑劫啦，系咪？咁但系我会觉得佢哋系即系佢同周庭又好，或者。甚至越嚟越多朋友，我都接受过一个乌克兰电视台嘅访问，即系咩阿根廷啊乜叉叉，即系佢哋揾到咩人就照讲，即系大家都要去喺外媒嗰个 front 咧。其实我觉得唔系外媒嘅责任嚟嘅，因为嗰个就系佢哋嘅模式嚟嘛，佢哋一定要有样啊，都唔需要拗。咁就系、是、即系可能譬如大家嘅工，即系可以做嘅嘢就系同多啲外国朋友讲又好，接受外媒访问好乜都好，就系你点都要有啲 face 系俾佢见到，你先至可以。即系外媒嗰边先有得退嘅，佢哋一定系需要人嘅故仔。咁即系香港人睇呢啲抗争故事，亦都系嘅。即系唔系所有香港人都系天然地同意抗争噶嘛？佢连你个样子都见唔到嘅时候，佢根本冇办法同你共情。 系咪？咁你见到个样子，你知道嗰系咩人，同埋即系可能佢有啲生命嘅故事，譬如佢系新移民嚟嘅，佢都走出嚟抗争，即系呢一啲背后嘅嘢重要啊！我哋唔可以净系知道佢系一个女仔，净系知道佢系一个细路女，我哋一定要知道佢本身系个咩人，我哋先至可以信任佢。无论喺前线又好，无论你本身系一个男司，最后你信任翻佢都好。咁所以样系重要咁样啦。咁最后要总结咁样咧，其实我都唔知道有咩好总结啦。咁但系即系都系讲翻我今日嚟唔到嘅朋友啦。咁你等我谂下点讲先。头先周生话唔同意梁继平话，即系今次如果我哋唔留低公民社会，就会输十年嘛。呢个系佢嘅判断啦。咁即系我会话，好多时候即系嗰种死嗰样嘢，就系话唔系真系跳即系死，唔系真系俾警察打即系死，而系即系我自己1971以嚟一直觉得一个非常之可怕嘅事实、就是，就系即系正如大家头先所讲。七一有两段片扭转咗整个舆论，延长咗场运动，夹硬咁样缝合咗和李飞龙勇武嘅距离。一个系立场嘅片啦，一个就系佢嘅片啦。咁你谂下，我今日系名成利就坐喺度，大家听我讲嘢，拍手课金。咁你谂下，另一位朋友个代价系乜嘢嘢？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点解我会话记者系受唔起？就系、是。好多人其实佢嗰种付出，我甚至相信在座好多人嘅付出，包括老板嘅付出，其实都已经系超越自己可能几个月前想象到嘅范围嘅。咁所以唔知道自己讲乜，不过即系我好，我会好觉得，即系而家啲人付出嘅代价系你想象唔到，即系一世人嘅代价。你一秒，你喺个立法会入边一秒钟，纯粹系嗰一秒钟，你觉得要做，然之后你做完之后就一世嘅代价咁样。咁所以只能够话记者可以做到嘅，大家一定会尽做。但系有好多运动内部嘅嘢，我哋真系爱莫能助，解决唔到，系需要大家再谂多一步，再想象多一步。想象呢个字点，我成日都用，因为做新闻你叫人想象系好奇怪啊嘛，即系你咪作古仔啊咁样。但系即系有个朋友，即系大家其实倾偈，唔系倾我事，但系即系佢有解释俾我听，点解喺政治入边想象系咁重要？即系你就系、是、如果你见唔到出路，即系 which 一个威权社会最希望你就系见唔到出路，同埋见唔到改变嘅可能。即系如果你见唔到改变嘅可能，你系冇办法成为一个人。咁所以就算个世界唔俾，就算个现实情况唔俾，你都一定要去想象。一个可能嘅事，想象一个可能嘅改变，然后去试啊咁样。咁所以，同埋最后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头先嗰位朋友讲，我都想讲多次就系、是，我哋香港人，即系你知道我哋抗争嘅同时啦，苏丹又有事啊嘛，系咪？咁我见到全球登报好短时间已经筹多咗钱咧，我就觉得香港真系好鬼中产，即系。即系其实我哋个资源系多到咁，我哋人嘅资源系多到咁啊？点解我哋个运动会即系最后苏丹而家赢咗啦咁样？咁我哋有咁多国际嘅关注，但系点解我哋运动到而家我哋推进唔到？就系、是、我相信我哋想象嘅力量系未用尽，好希望大家再一齐谂。咁然之后，即系点解要提苏丹嗰啲、就是？就系即系自由呢样嘢系普世价值，我同意。民主系普世价值，我同意。我哋争取嘅嘢。其实可能移民已经争取到了，咁但系如果唔喺香港自由嘅话，大家争取个自由有咩意义呢？咁样呢、這个就系嗰位朋友同我讲，唔系最近讲啦，当然，咁我都唔知佢而家系编咗紧咩咁样，咁但系系咯，即系我好想大家理解翻嗰啲付出咗好多代价嘅人，佢哋即系我哋唔系要拉佢哋翻嚟，唔系要叫佢哋停，而系要进入佢嗰个状态，我哋先至可以一齐揾到底可以点。 Okay, 我哋好多谢阿蓝今晚差唔多四个小时嘅分享吓，我谂呢个系留低咗好多问题，带出咗好多反思吓。我谂我好再一次多谢阿蓝啦吓，唔单止系多谢今晚嚟啦，亦都系多谢佢一直以嚟喺前线嘅努力吓。咁亦都好多谢在座所有嘅朋友嘅参与啦，今晚平平安安吓，咁我都好欣慰吓，咁所以 多谢大家吓。咁、啊、之后我谂其实大家都知道之后的路仲好长，亦都系会相当之艰难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继续啦吓。咁 多谢大家，再一次多谢大家。少少宣传吓，呢、这个心记系北角嘅一间独立书店吓，咁啊攞咗一啲我嘅书嚟摆喺度。咁如果等阵有朋友想买嘅咧，可以同心记嘅员工买吓，然后咧我可以做一啲签名咁样吓。如果你想支持心记嘅书店嘅话吓 ，OK， 咁再一次衷心感谢大家吓，咁希望之后我哋可以继续见面吓，多谢阿林吓。OK， 多谢所有Blue Note 今晚成晚喺度帮手嘅同事。 咁你几时出书？几时出书 ？OK， 多谢晒大家。